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又到星期二讲心事，小张张坐喺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我是小欣。 早晨，早晨，今日都是天阴阴，争啲俾人阴，我是小人人。 早晨，心情恶劣。 做咩事啊，马老师？ 今日俾你， 俾我 袭击。 冇 亲眼目睹， 冇啲咁嘅事。 系啊，你真系好离谱。 小人人， 仲要将个拱埋一 你啦，又前辈，有句成语叫做贼喊捉贼， 系咩？ 今朝有人攞个鸡蛋， 系 哼你嘅头， 我头， 系。请问是哪位呢？ 你再 rewind 前少少，再前少少，其实我都受到袭击，系咪？系咪？你亲眼见到系咪？ 亲眼望到啊！我真系喝止你啊！ 咪系咯， 系啊！ 跟住你就打埋个目击你嗰个人。 喂，系直播室好乱啊！ 我出自乜嘢明白嘅就咩叫做贼喊捉贼啦？ 咁啦，贼喊捉贼啦！ 电台恩仇录第一集。 Action！ 唉， 好，我哋开始迎接三小时， 拼埋老命翻嚟，真系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啊！ 嚟，我哋三位先，等你慢慢再争论一阵啊！好啦，接我哋节目啊！ Boys 嘅呢首 Shopping 啊，十点十五分听紧呢个风 show 嘅。今日天气多云有两阵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东北风，风势清劲啊。未来数天都系早上之雷，日间干燥。一齐停低，我哋一齐玩三小时啦。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喺十一点后出现。唔单今日仲有呢个学下西班牙玩。We're shopping. 好，下集叮开始， 叮， 我哋和好如初啦， 系啊，变得好快噶咋， 咁咪好咯，咁咪好咯， 请啖先啊。 喂，好啦，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问一啲嘅问题咧，关于你嘅，系啦，因为呢度咧单身人士咧系得你啫，咁样 我都系啊。 单身意思即系冇固定嘅男朋友、女朋友咁解。咁 你另一半听紧噶？ 系咯，我好疑惑。 哦，好啦好啦， 交往中你交往中，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都仲系 single 啊，系咪？ 系啊。 不过因为你填你嘅 status 嘅时候，就应该系填 single 噶嘛，我唔系 married 噶嘛。 系嘅，系嘅。嗱，不过咧，佢咧就系针对男仔讲嘅，所以我就未问。 其实我系男仔嚟。 你例如你俾咩我哋继续啊？ 我系女人。 嗱，你有冇听过高富帅啊？ 有， 系啦， 好耐啦。 佢嘅 opposite 系咩啊？佢个相反 同体质， 软软重阳。 唔系先， 啊， 我 嘛 先， 高矮啊， 原来系啦，就系矮独穷， 矮独穷， 矮独穷，所以吓，咁啊，网上有啲人咧就话，喂，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咧？嗱，有个讲法，你要知道个问题，你先解决到噶嘛。如果你都唔知自己个问题，你点解决咧？咁佢就话，其实你有冇谂过，即系啲单身男士自己答啦。点解你会冇女朋友或者识唔到女朋友或者一路 keep 唔到即系一段感情咧咁样？咁啊好多人咧就回应啦，咁以下八个原因吓，咁有啲嘢其实我自己中咗好多嘅，我谂啊阿杨洋咧应该中得比较少啲。第一个你已经唔中啦，第一个咧佢哋提出就系、 是，其实我系咪可以行开先？ 系 做咩啫？ 你 俾意见噶嘛？ 你可以 从 女 性角度俾意见噶嘛？ 唔系 你唔好孤立自己啦， 我就反击。 咁你用女仔角度嘛？系啊，第一 好 外在条件欠佳，你讲呢样嘢嗱，包括身高、外貌、先天嘅条件啦。咁所以第一，即系喺人哋眼中咧已经扣分啦。第一，第二佢自己可能都扣自己分啦，即系冇咁大嘅信心。系因为外貌协会嘅问题。 系 呢样嘢你一定唔中啦，系咪先？你反为呢一个 想 讲啦，系咪？ 外表呢一样嘢咧，我成日觉得，如果你有心想改善嘅，其实系可以 哦，都系 由零变。唔好话一百分，但系起码有时可以变到六十分， 系啦，都系梳下个头着， 都系 减下 大只，系啊，健康啲。譬如好简单，出街搽 下 防晒，做下 facial， 整下颜色啲头发。 你而家讲呢一个咧，就引申我跳咗去啊，本来未排到嘅，跳咗另一格啦，懒。 懒系 懒 啱啊！ 喂，原来懒 得噶啦， 懒都系一样，即系会令到你识唔到女仔嘅。有好多人咧， 最憎你懒， 系懒啦。譬如话唔执自己嘅样啦，唔去争取做翻啲正常嘅工啦， 唔执屋啦， 唔执屋 啲嘢啦，躺平啦。 甚至我听过有啲话，哇，个女仔住咁远啊，我唔同佢拍拖啦， 都 有。 你都有讲过啊，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啊， 我冇讲过。 有， 我讲嗰件事，我冇话我自己。 哦， 不过我都有讲我嘅例子。我都有講過例子， 你唔好以為我唔記得啊！ 我哋請揾翻，重温片段 archive， 係 幾集？ 佢因為咁樣樣啊，所以乜嘢啊？ 冇錯。 喂，但係又咁講喎，公平講句，即係我未遇過啦，但係我自己有得俾我揀，我都唔想識一個太遠嘅。 嗯。 即係譬如我前幾日同啲朋友見面啦，咁佢哋拍拖啦，咁我又問佢哋住邊啊？ 嗯。 一個係住海怡半，海怡係咪咩？海怡 海怡半島， 南 區係南 區海怡半島。咁我話佢另一半咧？住上水， 咁唔算好远， 咁 其实都唔系好远， 远啊！ 我嗰阵时 好远，咁一个住喺日本，一个住喺东京啫。 我嗰阵时系佢头先曲我个例子咧，就我嗰时讲过嘅，我住喺西区坚尼地城，嗰个咧住喺屯门，系啊， 同埋而家嘅交通方便好多， 系以前真系系送完佢翻屋企，又系冇车翻屋企， 系啊， 两个钟啦来回，即系咁咯，系啦，懒系其中一个原因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觉得，咦，点解冇嘅咁执下自己嘅样咧，都系一样要做嘅嘢。好啦，下一个咧就系呢个自己好难控制到嘅，都未必咁容易改到，就系穷。头先讲咗啦，矮、独、穷，其中一个啦，三大要素。穷即系一个咧，会令到佢 唔系短时间改善到咯。 不如执靓自己样都冇乜钱啦，又或者去买嘢送咩人冇乜钱。去街玩又冇乜钱啦， 系啊， 系咪？ 唯一可以咩啊？试下买下个希望。 其实你哋识啲咩女仔咧？我想问， 系 咯。喂， 你 头先你头先讲嘅，我冇一样嘢系觉得能够认同你哋。 我都觉得系 啊， 你好简单， 只系你爱得唔够啫。我真系觉得 吹下海风几正。 系，同埋佢对方系一个咩人？我咪就系话你究竟识啲咩女仔？ 嗱，又唔系真系嗱，我 有女仔会愿意同你挨穷。 我听过一个都系做呢一行嘅一个女性。 都喺我眼中都係一個前輩啦。咁佢嗰陣時有講過，唔記得佢做訪問定係喺啲event 入面俾人訪問講。佢話我而家人大咗，又叫做有人認識。佢話我都唔想揾個另外一半係同你食完一個好 high class 嘅燭光晚餐，但係同你搭巴士翻屋企。 因為佢係藝人啫，會唔會啊？即係關乎佢呢個圈啫，佢覺得佢接受唔到啫， 個身份唔同啊嘛。 係啊。嗯嗯，系啊，因为佢系女仔啊嘛。 哦，咁我 自己本人系女仔。 咁如果佢咁讲，当佢同你系同龄啊，即系你而家话佢前辈，当 會 你会 唔会 咧？唔会啊，即系佢咁，我哋即刻你褪后啦。 因为譬如我可能我死悭死抵同你食咗一餐好 high class 嘅烛光晚餐，已经可能用咗我份量嘅唔知几多钱。 于是都系 咁，真系要搭地铁或者搭巴士翻屋企。 而你觉得系好， 咁而佢觉得唔 OK 咁。呢啲就係會令到段關係好多爭拗嘅開始位㗎啦。 嗯， 係啊，即係唔揀你啦，你話而家搭巴士啊，搭你即係好多有呢啲情況，同埋一鬧交就會攞曬呢啲出嚟啦。 算路不痛不相為 謀。我只係好遺憾講句，我喺我嘅世界入面暫時未遇到好似李麗蕊呢啲咁超脱、咁脱俗、咁清泉嘅女性。 因為你係咁諗嘅話，你遇到個女仔都係咁嘅人。 好，我今日就要希望遇到李麗蕊咁嘅女性。 因為呢一個係一啲吸引力法則嚟嘅。因為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既然你話我係一個女性嘅代表嘅話，我會覺得嘅就係，佢只要係愛佢，佢反而會覺得喺佢未能夠可以有啲咩事業或咩發展嘅時候，能夠同佢一齊捱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福分嚟嘅。 我真係見嗰啲小情侶咧，響譬如話去長洲嗰啲船咧，兩個咧拆開一份即係。包成咧，好開心 啊！你話佢哋係咪窮啊？係咪啊？但係佢哋嘅就係佢哋係窮得嚟係有骨氣， 自得其樂。 嗰個唔係窮咯，我只 係 覺得。 唔係，我真係咁講嗱，你例如前輩你講嘅女性係有嘅，但係我哋都要睇翻個統計個 statistics， 始終。我遇到嘅女仔係真係多係，可能又係而家呢個社會比較物質化啦，可能真係會偏重，比你哋嗰陣時可能會偏重咗睇物質嘅，呢個係真嘅。 好啦，咁啊祝你好運，可以遇到一個清泉一樣嘅啦。好啦， 我又日日諗住你啦。 下一個袁仲仁，你有冇有呢個嘅中咧？就係話太高要求啊！太高要求，即係自己嗱，唔係話你啦嚇，即係有啲人自己本身嘅條件可能得60分嘅，但係佢要求一個90分，咁所以咪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 誒，呢個直播室裏面有 都 有啊， 都有 太高要求啊！ 我啲女仔朋友，譬如女仔朋友，譬如可能嗱即係 not to offend 啊，可能已經咧可能係過咗適婚 年 齡啦。咁都屋企人又催啦，咁但係佢都要好想搵一個真係高富帥咁，但我成日都即係熟下，我話喂你都咁嘅年紀喎，你仲搵高富帥，你搵咗個富嘅其實都已經好好喎。咁樣咯，咁但係可能佢又會嫌，喂就我即係雖然佢有錢啫，但係佢個樣真係唔得啊， 雖然靚仔但又冇錢， 係啦， 即係挨爭咁啲， 係啦，就咁樣咯， 哦、 即係總之有啲嘢係佢要再好啲，再 即係女仔都會咁嘅有時， 但係我覺得係佢哋未入局啫喎，嗬。如果你喺出面，即係等於你行街肚餓，你睇下周圍邊間餐廳， 即係我都死啦。 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哇，真係好想食啦，是但啦，呢間鋪頭都 OK， 咁入去食。 食食下或者滿意咧？ 係啊！ 你哋講緊乜嘢啊？其實你哋， 佢 你哋喺度講 緊頭先 ，Michael 睇就係話有啲女仔， 但你點能夠比喻個位置嘅就係肚餓嘅時候就求其食一間嘢啊？ 我唔係求其啊！ 唔再討論啊！ 我唔係 冷靜啲，冷靜啲，冷靜啲，大家都係啱嘅。我就， 你要揾另外嘅一半啊嘛，你唔可以咁樣噶嘛，即係你。我覺得你呢一個咩就好，呢個比喻好差。 我明嘅，佢意思即係食食下，或者你會中意咧，拍拍下，或者你覺得佢缺點可以接受咧，係咪？ 即可能一開始望到你入唔到閘噶啦，但係你入住閘先，慢慢同你培養感情，有時感情可以加好多分。 即本來個外貌咧得40分，拍拖覺得算啦，俾60分咁 都有嘅， 係啦咁咯。好啦，下一個我諗你都唔會，你亦都唔關你事噶啦，就係生活圈子窄，的確係嘅。我諗好多個行業或者崗位咧，係全日都喺公司。知嘅，冇乜对客人嘅，咁佢咧即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嗰啲咧， 都系嗰班同事， 都系嗰班同事咧。如果冇适合嘅，就真系比较难咯。虽然尽管而家我都系易过以前好多，因为而家好多嗰啲交友嗰啲软件啊，其实已经叫做系容易咗噶啦。系咪啊？ 我唔知喎， 我冇玩過交友軟件。 係啊， 咁我知道世界上 有 啲嘢。 有冇玩過？ 冇玩過真係冇玩過。但係雖然我冇玩過，但係都知道有多咗好多啲交友。 係咯，係啊。 咪就算交友軟件，你可以 你都要出嚟識 㗎嘛。 係啊，你都要識人㗎。 玩個交友軟件喎。 態度幾差。 有咁，有啲交友軟件係真係玩嘅啫，係啦。咁又好難講嘅，睇下你參加啲咩交友軟件啦。我都係聽翻嚟嘅啫。 我都係聽翻嚟嘅啫，係啊，冇錯。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唔成立嘅就係話運氣，亦都等係緣分啦。即係譬如啱啱你識咗女仔，你中意啊，原來佢有女朋友男朋友咯咁樣。即系始终撞唔到咯，或者个 timing 唔啱咯。 我都想讲就系个 timing， 大家信唔信啦？你遇到一个啱嘅人，但系真系唔系一个啱嘅时间，系即系会有时发生。 到佢甩咗拖，啊你又可以拍紧拖咯，于是又唔得啦，咁样又倾唔到啦。 其实缘分一句讲晒噶咯， 系 咪 啊？ 系啊，即系你讲讲晒噶啦， 有 机 会得，有机会唔得， 系啦，又或者得啲唔得啲，或者系几时得， 又或者 唔 得啲，跟住又得， 咪就系缘分咯，就你乜都得噶咯，缘分。 诶，如果要听缘分嘅，就留意我哋树佬语文咯。 系啊， 我都讲呢个缘分。 咁啊真係好得意， 人同人遇上係一種緣分啊！咁啊，阿婉轉， 所以好珍惜啊你！ 我珍惜大家噶，做咩啫？就算大家咁樣日日都打我，拳打腳踢我都冇所謂。 冇啊，我冇參與。 你打我啦，威我大佬，你係清泉嚟噶，你呢個 studio 咁。我想問你，你頭先你中咗邊幾個啊？你覺得自己講完頭先嗰啲，或者你覺得自己問題咩啊？即系如果 系因为咧 呢几个嘅话， 我成日都因为首先第一都系工作为主，我觉得，同埋第二样嘢咧，我唔系几中意，即系人大咗咧，我发觉我唔系几中意拍紧拖时候嘅自己， 嗯、 我会有种我又唔可以叫迷失，我会叫做好沉迷， 嗯， 好沉迷啊，好狂热啊， 即系挂住拍拖，太挂住拍拖， 挂住对方，但系咧就会令到身边有好多人同事啊、嗯、工作啊 忽略咗， 都会忽略咗。 嗯、你而家都唔差，你而家都系咁啦，已经 吓、啊，我而家就系因为挂住大家，有睇有下大家。不如食下饭啦！ 你觉得你嘢食？你觉得你工作好投入咩？ 咁其实我都系学阿马老师嘅啫，吓 ，但系喺其他嘅地方系咪？ 我唔做啦！你咁用心，得到咁嘅评论， 冇，我哋都系担心你啫，因为我哋真系会觉得就其实真系如果你可以拍拖嘅话，我觉得系几开心嘅一回事嗬。 系啊， 系啊，因为有啲人 拍拖，我觉得。譬如對演技上面都係一個提升嚟噶，唔係㗎，即係㗎。咁你話咁都係拍拖咯，咁又可以釋放你啲情感，咁你可以用翻喺工作上面，何樂而不為呢？ 唔係，我只係覺得嘅就係話，其實有時如果係嘅話，雙重力量係會好過第一個咯。如果有一個人嘅作為你嘅基石，作為你嘅後盾， 如果嗰個人唔係拖你後腿，個能量唔係負能量，咁就係咯。但如果有時你遇到一啲人，你好中意佢，但佢真係偏偏就係可能夾唔到，或者係。有啲可能同你性格， 即反而令到你更加成日都唔开心啊，情绪跌跌荡荡。 我试过都有啲系咁样嘅，我身边啲朋友男仔遇到女朋友都系。 今日我只揾一个好嘅吓 ，OK， 好。 我就系话要定个目标，我要以揾李丽蕊呢啲咁嘅女仔做目标。 呢啲咁嘅女仔代表咩？ 吸引力法则。 OK， 好啦，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逐一向全体立法会议员发信息，期望议员投下支持票，让香港能够尽快落实回归近27年以嚟一直仲未完成的任务。陳國基說，今次立法過程標誌著香港特區切實履行基本法的憲制重任，行政立法機關群策群力，全港上下堅定保家衛國的無比決心意義重大。對於法案委員會委員連日來廢枕忘餐，盡心盡力審議法案，其嚴謹並高效的表現深感敬佩。陳國基希望議員堅定支持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讓新制定的條例和香港國安法並駕齊驅，為香港構建健全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朝中社報道，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昨日指導西部地區炮兵部隊進行超大型火箭炮射擊訓練。 報導指今次訓練旨在通過600毫米火箭炮兵部隊的齊射，確認這種武器系統的威力和實戰能力。而連隊齊射後，亦都進行了火箭炮彈在目標上空預定高度的空中爆炸模擬試驗。報導指金正恩對炮兵在訓練中表現出高度的機動力和精確而強大的打擊能力表示極大的滿意，強調新裝備的超大型火箭炮在戰爭準備中所佔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因此要將它作為中心，繼續大力推動炮兵武裝力量現代化。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電話，是兩人自2月15日以來再次通電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拜登在通話中警告，如果以色列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開地面軍事行動，將會加深加沙的無政府狀態。雙方同意派出團隊在華盛頓會面討論這個問題。他說會談將在今個星期或下星期舉行，而會談前以軍不會在拉法展開地面行動。美國和以色列據報在處理加沙戰爭的手法方面存在分歧。沙利文強調，拜登沒有威脅限制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並重申美國支持以色列消滅哈馬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兩陣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50点，跌86点，成交金额3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6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汇控289.2跌6毫，友邦保险57.95.5跌1，理想汽车128.6。跌10.4，阿里巴巴71.3跌7毫，美团89.5跌9毫，盈富基金16.86跌1毫，中海油18.04升5.8，比亚迪股份216.6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58.82跌4.4，药明康德39.9跌2.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21，瑞士法郎0.889，加元1.354，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9596点，跌144点。港金报201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1.99美元，卖出2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提你，司徒拔道近纪元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同埋港安医院。另外，大路沙隧道有障碍物，去沙田方向隧道管内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彩虹隔音槽。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油泥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福亨村。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另外，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大路山隧道的障碍物已经清理了噶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彩虹隔音草。提多次啦，大路山隧道早前有障碍物去沙田方向管道隧道管内慢线咧，而家已经开翻噶啦。咁咧障碍物清理咗，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彭俊、 小丑跟疯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 Beanie、 说天下浮萍，忘记那脂肪，于商店齐上齐落。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继续喺节目《风骚浮人》啊，星期二嘅早上十点搭八，我想问大家咧有冇帮手做家务噶？咁啊，今日咧喺呢个网上咧见到一篇讨论嘅文章咧，佢话咧好多时咧原来咧最多嘅家庭可能老公同老婆有啲嘅拗撬咧，就喺个家务嘅分配方面。咁亦都讲到咧，原来咧未必等于嗰个入息比较低啲嘅就愿意做多啲家务。家务都系要公平咁分嘅。咁佢有一个方法咧，睇下大家有冇试下都从呢个方法去分啦。第一就要将自己三类时间咧写咗出嚟。第一类时间咧就系个人时间，即系话所有同你个人冲凉啊、瞓觉啊、去厕所啊等等嘅写嘅即系个小时咧时数写出嚟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被束缚嘅时间，或者唔应该话被束缚嘅，譬如翻工啊、翻学啊，即系呢啲系一定要做嘅嘢。剩低嘅时间就攞出嚟分啦。即系嗰样嘢咧，除咗以上剔去第一同第二之后咧，剩低嘅钟数，譬如你每日有4个钟系可以做呢一样嘢嘅。咁就譬如啊，马小强你有4个自由时间，阿袁仲有3个，我有2个，咁就每人咧去负责翻嗰个家务啦。即系好 systemize 咁去分。但我想一般家庭啊，仲有一样嘢咧，佢就分嘅时候要点样咧，就要分擅长与不擅长。譬如话袁仲阳咧，原来佢洗碗咧好差嘅，但佢扫地咧就好干净嘅。咁于是咧，以后扫地咧就由你做啦，咁样得嘛？得唔得？你觉得呢个咁样去？ 我想问一下呢个分配系边一个讲噶？ 一齐讨论啊嘛？ 唔系嗱，呢个分配咧就 系 有啲 专家讲， 专家讲， 我就系想佢攞个专家名啊。 你成日都系咁噶啦， 系 如果系嘅话，你好多仇人咯。 系啊，真系噶。 次次讲佢啲专家，我哋全部都唔得嘅， 系咪？唔系，因为我觉得真系做家务，大家随心啦。 嗯，但系随心咧，有时就会唔做， 我都觉得会 系啦。 我会做，我一定会做， 系咪啊？ 系啊， 咁 你 个个好似你咁好噶嘛？ 你放心，如果我同你一齐。即系照顾一个家庭， 我唔使做家务，因为我 我會離開呢個家， 離家出走，因為要做家務。 我覺得阮仲陽真係唔做家務，因為仲細個。 係咪？你係咪唔做家務？ 嗱，我讀書嘅時候咧，阿楊媽媽就好好嘅，我有時過去幫，喂，幫你洗下碗啊，拖地。佢話唔好啦，唔好啦，你唔好做啊，你去温書啦，做功課啦。即係佢會咁樣嘅。咁所以， 即係你每次扎扎地地攤曬書喺度。 咁啊唔 等下楊媽媽要 喂喂，我覺得咁樣喎，其實有時我真係會覺得嘅就係作為媽咪爹哋，我唔係話 complain 你哋啊嚇，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我覺得做家務呢啲咁嘅嘢嘅話，係要由細開始訓練起嘅喎。 要啊，陣間又話碗都唔識洗， 係啦，咁有啲嘅話，甚至乎嘅就係唔識洗碗啦，唔識照顧自己啦，唔識煮飯啦，係咩都唔會嘅。咁我就覺得嘅就係咪同你嘅原生家庭係有啲關係咧？ 喂，仲有我覺得。女仔基本上去到讀中學，自己洗衫，自己摺衫。 嗯， 係啊，呢啲你 照顧自己，冇錯，係唔應該要屋企人幫你做嘅。你個屋企人亦都唔應該幫佢做，呢個係我贊成嘅。我想講嘅就係呢一樣嘢啦。 男女女，即係唔好話淨係女啊，仔女自己摺衫，自己照顧自己， 可以獨立照顧到自己。 因為我會覺得 自己堂係咁。 因為我會覺得嘅就係你要有一個咁樣嘅使命，又或者你應該要有一個咁嘅習慣，你先會識得照顧人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是、所以做爸爸妈妈的在这样的训练的话是重要的。首先不要说他第二时懂得照顾他另外的一半，他至少懂得照顾自己。不会懒也不会的，就是所有的东西是假手于人。因为我曾经有听过的，就是哇，那次我真的觉得很离谱的。就是我见过有一对 couple， 就是我识个男仔，就他带了他的女朋友出来，完全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都不用，即是什么都不做，而且就是翘着翘着手，就差不多喂埋那么咁我哋作为佢嘅朋友嘅话，我哋就会觉得好离谱啦。咁就问佢啦。咁跟住咧，佢竟然啊吓个女仔答我哋啊，就系话我唔知，我细细个嗰时候咧，我妈咪已经咁同我讲噶啦。佢就话乜嘢都唔好学，乜嘢都唔好做，你咩都唔识嘅时候嘅话，就乜都唔使做。 咁佢阿妈系咪咁啊？佢阿妈可能都系咁噶。 唔系， 或者可能佢屋企 佢要 养 佢嘅 时 候，佢冇工人姐姐，但系佢就话总之你乜嘢都唔好识，你咩嘢都唔好做，你唔识做嘅话，啲人就。唔使要你做， 唔使要你做。 虽然我又唔可以话佢错，但系咁嘅思维系唔啱嘅咯，系咪？即系我唔识啊，咁睇唔识咪学咯。 但我就觉得就系吓，如果你咁样，我觉得你累咗你个女咯， 系 咪啊？ 佢嫁入去嘅时候咁点啊？嗬， 唔系或者 咁讲， 对方嗰个男朋友包唔包容到先？我觉得如果对方个男朋友包容到，佢觉得喂，我真系爱你爱到。我幫你做曬啲家務都得嘅。 短暫時間你一定包容到嘅，但係你長時間嘅話，你可以做一條廢人咁樣嘅話，我會覺得你好唔好意思啊！ 星期日十一點仲攤你張牀。 係啊， 不過我聽過有個係咁，係直情係由 你當人哋工人 couple 咧變咗做夫妻嘅，就係個老婆 couple 變夫妻， 就係啦 ，couple 變咗夫妻啦，即係由 拍拖 拍拖啦。咁佢結婚之前咧，佢已經同佢個嗰陣時個男朋友講話嗱，你放心啦。我同你结咗婚，我系唔会煮饭噶，只会买外卖噶咋。咁佢所有嘢讲到明，咁而对方嗰个老公又真系接受到，亦都结咗婚之后好多家务都系个老公做，即系都有呢啲咁奇特嘅人去包容对方嘅，系啊。 其实好多噶，我识好多都系嗰啲叫咩？叫自己做模范夫妻啊嘛，即 系 冇 煮 饭 嘅， 系啊。 煮唔煮饭呢样嘢我就唔知，但我觉得如果系大家两个家庭，即系应该话两个人应该话大家都系家庭嘅成员嘅话，我觉得你对于呢一个家需要有一啲嘅付出系应该嘅，系啊。哪怕只系好少嘅嘢，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你自己对呢个屋企嘅贡献咯，系嘛？ 你仲要 垃圾啊，咩都要啊。 你仲有 计 时间，你有几多个咩剩低嘅时间？原来咁样计， 系啦，我唔需要咁样计咯。你自己会自己，你会自己自动自觉噶嘛？系咪 啊？嗱，其实咧，美国管理统计美国劳动统计局吓话俾你，呢个唔系专家啦。佢将人嘅家务咧有七类嘅，嗱，不过有啲咧就系香港咧未必适用啦。譬如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除草与照顾花园，咁香港未必个个有呢个需要啦。好啦，咁其他剩低咩咧？第一就系整三餐同埋打扫。Cooking and cleaning 边个做咧？咁第二清理室内，清理室内我谂包括 吸尘抹下台啊，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 咯。 第三咧就系 washing 啦，所有嗰啲关于洗衫啊、洗烫啊等等嘅。第四咧就系 management 啦，譬如屋企咧争乜嘢，有啲咩未就嚟用完啦，要买啦，厕纸冇啦，诸如此类咯。咁第六咧就系除草与照顾家个庭院，最后咧就系。居家嘅室内同室外嘅保养， 如果你即係嗰啲 house 啊，或自己屋企咧，你咪攞，譬如出邊可能又要遊下個牆啊，等等等等，咁用呢樣嘢去分咯。咁如果你女仔可能唔係咁大力嘅，或者有啲電工唔識做嘅，咁咪俾翻老公做咯。但係 呢啲咁當然係啦，即係佢唔通佢唔識整呢啲咁嘅嘢電死佢咩？咁呢個明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我會覺得其實有時呢啲咁嘅嘢其實都要真係大家傾嘅。我都有試過，有時聽過有某啲人佢提醒我，佢就話。千祈唔好將自己個身份變咗一個工人，因為每一個人都係犯賤嘅，佢只會嘅就係、是越嚟越係啦變本加厲。其實好少人會自己會反省啊，會反省見到啦。其實佢咁辛苦，佢要翻工，其實我哋都要翻工，但係點解就所有嘅嘢都係佢做呢？所以你千祈唔好到某係啊，到某 底線 要你 要 佢個底線， 底線 你要話俾佢知咯，咁咯。咁所以就我覺得佢就係佢提我係提得啱嘅，即係有好多嘢其實大家都係需要分工，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呢一個屋企嘅一份子，咁你係應該係要咁樣做嘅， 冇錯 先。 家事就是家庭的事，每一個家人都有份。早晨，早晨，人嘅缘分好得意。我哋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就讲系人同人之间相遇的缘分。 发梦，不把事发泄你苦闷，一起心发梦，行开不闷，让痛快。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活好这一辈子。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短短几十年，每一个人就会慢慢逐个逐个离开。在世间上追求的东西，任何都带不走，无论是钱财、名利、地位，将会成为过眼云烟。属于我们的除了经历，就剩下回忆。人一辈子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忙碌的生活，肩上的压力，有阵时会令我们感叹活着的好多不容易。即使再累再苦，其实大家都是不愿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都是有一种留恋的。好多人将希望寄托在来世，今生的遗憾希望来世可以完成，今生的感情可以来世弥补。其实问到心里面，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下一辈子不过只是一种想法，一种安慰。下一辈子究竟有定没有，在哪里呢？我们会做些什么呢？这个世界到时会变成怎样？哪个可以保证下一辈子遇见第一眼就会想回，哦，上一辈子你就是我爱过的人。所谓的来世是我们心中的世界，是我们用一个众人所知的未知的事情来期盼一份圆满，寄托一份思念。到底有没有？三千繁华弹指刹那，一百年之后，你我都不过是变成一缕青烟，一杯黄沙。边个都不会记得边个，边个都不会再怨恨或者爱边个。今生的一切都会随着生命的终点就此告别。所以不要将希望寄托来生，不要将感情寄托来生。趁现在大家还在这个世界上，爱就爱，恨就恨，吃就吃，玩就玩。将你一辈子活好，不要再想下一辈子会怎样，太遥远，等不到也都想不起。不管是亲人朋友，今生请好好相处，好好珍惜。下辈子都不会再见。 再见，不要怪我第一句就跟你说再见，因为我真的专程来跟你道别的。你不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喜欢听你这样跟我说话，以后再没人这样跟我说话。因为你告诉我你要走，忽然间经过了很多年，我再没看过日落。你和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那些地方通通留在我心里面。我不会说我老了，我只是会说我在这里太久，时间久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地将过去淡忘，又会看着些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我为什么要走？我先两日不知道在想什么，无端端走了去看日落， 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点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冇办法唔承认我失去嘅嘢实在太多啦。如果你记得翻我系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我爱家人， 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阿土啊。我媽媽咧成日都同我哋講，無論係開心定係唔開心嘅事，都記得要同屋企人分享。所以咧，我都好習慣，無論事無大小咧，都會同屋企人分享嘅。分享多啲你嘅生活事咧，都能夠令到佢哋對你更加了解，關係自然就會融洽啲噶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愛家人。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风骚快活人》 咩事？有乜无端端冇有嘅啫？ 拨咗几 专家时间 系边个咧？ 咪嚟咗咯， 缘分。 专家时间就我哋嘅 Dr. Matthew 啊，表哥，今日讲缘分， 今日讲巧合缘分 啊，好多啊， 系啊，真系啊，真系真系， 好奇怪，你都有啦，应该 有啊，系啊，啲嘢都解释唔到，都觉得。即系缘分啦、啊 啊，即系你解释唔到就系缘分嗬，系 啊，啊 okay, 都可以咁讲。 你唔知讲咩都系缘分，系咪、啊？有缘就系缘， 坐喺度都 系缘分 嘅。呢、這个就绝对系，呢、這个就绝对系、啊，因为前世欠啊你，今世你 还 噶， 未还晒，反还， 所以咪继续 还 咯， 咪还嘅， 继续还， 系啦，继续还， 大家就可以听听呢个人间的缘分啊。风骚快活人十一点钟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咧 ，Doctor Maple 出现喺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表哥， 欢迎 Doctor Matthew。 表哥早晨， 早晨啊，表弟表妹，缘分的天堂将我带到嚟今日嘅广播室。 呢个绝对系啦，我哋认识你， 冇错， 万牛不相缘， 系啦，呢个都系个缘分嚟。 广结善缘， 好好啊。咁你生活当中多唔多啲广结善缘咧？有冇啲咩巧合嘅经历咧？譬如街上面撞到啲好耐冇见嘅老朋友又好，或者撞到啲明星，有冇试过啊？ 有啊，系啊，好似 Michael 有啊嘛。 系啊，系啊， 先啦。 撞到阿小强哥， 小强哥 系明星咩？ 呢个一个业员啊，唔系一个善缘。 阿 Doctor Matthew， 佢唔係明星， 佢係大明星，係 咪先？ 唔係，因為我累咗你， 我累咗你哋咧， 我累咗你， 即係膚淺到一個點。 你唔好諗，係啊，我哋就係咁。 我諗下諗下，我好似有冇喺街撞到阿 Michael？ 有撞過一次，有一次咧，哎呀，對唔住，我同你做完節目，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做完節目，忽然之間我喺樂富行下，見到個見到個壽頭喺度揀，佢好似揀節目有關嘅嘢，唔知學職冷衫埋。你咪嗰次， 佢唔係嗰次，佢冷 想做啲嘢， 係 啊， 佢冷 撞到佢， 係啊，我呢個先阿叔咁熟口面嘅，咁原來阿馬小 真係撞過一次， 就係嗰次。 阿堆我有冇撞過你？ 唔知，我唔知你有冇撞過我，係啊，因為我諗如果我見到你嘅，我都會 冇聊嘢唔好講， 唔係我係會當作剛見唔到走咗去啦。我試過， 真 係我撞到一啲嘅就係一啲人，我唔想同佢打招呼，我咪當見唔到咯。係啊，係啊，唔提起咯。会有咁噶嘛？可以系咁噶嘛？ 可以，你自己选择啫嘛。不过咧，就系 Donald Murphy， 你问咧，我真系试过两次，好深印象嘅。有一次咧，系咪撞到明星咯？真系明星，即系唔系马小强嗰啲大明星。咁嗰有一次咧，就喺某一间，其实讲埋都唔紧要啦，尖沙咀酒店，佢有个 coffee shop 嘅。咁嗰次咧就我喺度食下午茶啦，咁样听到后边有个女仔咧同人倾偈啦，把声好熟嘅，好熟嘅。咁我望少少咧，原来邓丽君， 哇， 好多年前啦，咁系真系明星啦，系咪先？系啦，咁另外有一次咧，就系揸揸车咧喺呢个九龙塘停低红绿灯前边，咁有时你都会噶嘛，只眼无聊咁望下望，咦，隔篱架车嗰个咁熟口面，佢又望过嚟，嗰就系 Leslie 张国荣，咁佢都系好大方咁打个招呼，嗨咁嘅样咯，咁所以都喺我脑海里边咧，好好开心，曾经系撞过一啲咧。好喜欢艺人咯， 系啊，好开心嘅，街上撞到冇预计之中有个你喜欢嘅， 系虽然就冇咩，即系冇机会交谈啦，因为匆匆而过，咁即系系咯，不过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咁有冇试过啊？大家 咧？ 我喺英国街头嗰度撞过明星。是啊，但是我就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在外国那里见到明星的人呢，他们没什么反应的。是啊，甚至乎在隔离坐跟着在那里喝茶的话，他们不会觉得啊明星我不帮我签，没有，完全是零反应的。平常心他当他是一个普通人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是很 OK。那段时候在 King's Road 撞过破印。但可能而家你哋啲人唔識噶啦，係啊，就係、是、冇錯，咁就係、是、對面車咁樣經過咯，大家見到啊冇影啊咁樣，咁跟住我就覺得自己好失禮。我有諗過，我就埋去叫佢幫我簽個名嘅，但我見到周圍所有嘅人，我見到明星望明星望望，咁就冇嘢噶啦。咁我就覺得其實我唔應該打擾人咯，係啊，到最後尾就擦身而過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Sting。系啦、 啊， 我又系喺 Convent Garden， 我唔记得咗边个车站，所以我撞到佢咯。系啊，跟住我之后有一次，有机会翻到嚟香港咧，访问佢嘅时候，我同佢讲咧，跟住佢 OK， 佢个答案就系 OK， 佢都唔知 expect 你想佢讲啲乜嘢。 应该就我撞过你噶咁样咯，咁样佢 OK 咁样，系啊，我哋撞咗两个喺街嗰度。 嗯， 我就试过去旅行，试过去韩国嘅时候，因为你唔 expect 自己咩？ 算啦，你唔好再讲啦。试过喺韩国旅行嘅时候，行下条街度。大家係包成一種咁，但我認得個，嗰係詹瑞文前輩。 哦， 見到我就走埋，因為我都中意睇嗰啲喜劇噶嘛。咁我就話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咁佢都好 surprise， 竟然喺一個唔係即係講廣東話嘅地方都。有人認到佢，同埋叫佢影相。咁另外就係、是、我諗成日都會喺機場都會撞到一啲，但喺其他地方嘅機場，我試過撞到啲真係大導演，係啦。咁但我都係同阿 Yu 一樣嘅，我覺得人哋喺個 lounge 度休息緊食緊嘢，咁就唔好打攪人啦，係啦。 其實係嘅，因為可能佢都想享有自己嘅 me time 啊嘛，係嘛？如果個個都捉住佢嘅話，咁可能就 你自己係明星，你自己都明啦，係咪？ 我係演員，馬老師真係大明星。 大明星你咧？ 你咧？偶像。 我有一次咧，去尖沙咀。 你咧咩？調翻轉問啊，係咪成日喺條街度好多人走嚟揾你話我簽名好煩擾啊？ 哎呀，唔好同我嚟呢套啦！有一次我喺街嗰度真系撞到一个人，好得意，我真系想走埋同佢影相，后来唔敢。我撞到唐英年，因为好多人话我同唐英年好似样 嘅。做冇啦， 唐生唔好意思啊，唐生，唐生，我代佢讲声对唔住， 因为认一 定意成意，真 系 Matthew， 因为就系认错佢嘅，知唔知啊？叫即系叫佢唐生， 系啊， 系啊。 点会啊？ 唔系好多人觉得我似，即系我似阿唐英年个样啊，即系又系面长长啊咁样样。 其实你真系得一样嘢似啫，就系长面咯。 系， 因为咧长面都好多 少少嘅，譬如系特质啦，或者块面长啦，或者咩，啲人系会因为嗰样而认错嘅。以前我俾人认错过几次噶啦，又当我系邵国华又试过啦，当我系即系矮就系。歸入嗰類啊，你明唔明啊？ 拿破崙 矮就係小國華 ，Hello， 梁繼昌， 咩事？拿破崙 ，What's the look？ 係咯，咁咯。 OK， 我都試過，就係做衰嘢嘅時候，我唔其實唔係做衰嘢。 我成日做衰嘢， 我成日俾人發現啊！我唔係做衰嘢啊，就係我媽媽咧，因為有糖尿咧嗰時咧，睇嘢蒙蒙查查喎。咁我平時咧後生時咧中意玩打下麻雀啊，玩啤牌嘛。咁我諗住陪下佢咧， 夠啦，你唔使。 咁 要 笑，咁我想買佢識咧。要雞乸咁大隻字咧，先睇清楚嘛。係啊， 有啲雞乸大隻， 有嗰啲識大隻啲 嘅，係啊，大粒啲嘅， 好大粒㗎。咁我去麻雀鋪等等買咯。點知買成幾千嘅時候咧，跟住嗰個售貨員話：啊，你係咪邊度翻工㗎？你係咪朱 Sir 啊？我仔俾你教過啊。哇！我好驚啊！即刻想就即 冇嘢，即刻要解釋翻俾仔啫。 但係我心有屎嘛，覺得哎呀，麻雀鋪賣麻雀又好難度，即刻啊，其實買一款呢排一份咧，整一款麻雀， 即刻解釋啊！即系明噶啦，明噶啦，之上。 但系唔系今次系咁，我第二次咧，我就买 pair 牌。以前细个咧，欢乐金先咪玩个游戏咧，咩揭 pair 牌， 系啊， 欢乐卡啦， 欢乐卡系啦，一个大张噶嘛。咁我谂住同我妈妈玩啦，点知去到嗰间铺头卖，跟住又俾个售货员话：啊，你系咪朱 Sir？ 我话系啊，啊，你个仔，我你个仔俾你教过又，我又身有事啦，即刻要解释翻。我都要买 pair 牌，有难度一样。咁嗰时同个妈妈解释，我其实买 pair 牌咧，因为妈妈咧身体唔好啊，睇嘢唔清楚啊，讲大堆。 你又系嘅，呢啲嘢你又叫小强帮你买嘅， 系啦， 都几有噶啦，唔使问买噶，系咪啊？ 好啦，咁呢啲缘分嘅话咧，系点样嘅一回事咧？我哋又睇下咧，就系听众嘅来信又讲啲咩故仔咯噃。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我叫做 Agnes， 今年啱啱四十岁，移民咗去咗英国生活咗已经二十几年㗎喇。你哋相唔相信缘分㗎？最近我喺英国遇到有一位啱啱移民过嚟嘅香港人，佢叫做 Peter， 我哋呢唔係工作认识，又唔係朋友介绍，只不过喺火车上面度撞到㗎咋。我好记得嗰日係我生日，嗰朝喺翻工途中见到佢喺个火车站个样好似迷咗路咁，于是我咪主动上前问佢需唔需要帮忙咯。就系咁样，我哋认识咗，之后仲成为咗朋友添。后来发现佢同我原来喺香港读同一间嘅小学，住喺同一条街，但喺嗰阵时候我哋从未认识过。最近佢话俾我听，原来佢喺香港之前都有段婚姻，因为性格不合已经离咗婚三年啦。佢仲同我表达佢好喜欢我，问我会唔会接受佢嘅爱意。各位主持啊，你哋有冇试过因为一个巧合同一个陌生人拍拖啊？我知我个心对佢系好有好感嘅，但系个感觉又好似好唔实在咁。点解会咁嘅呢 ？Dr. Matthew，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我应该要点做啊？ 啊 ，Dr. Matthew 做咗爱情顾问啦，今日 系啊，啊我冇呢个经历，大家有冇试过？真系三唔识七，唔系朋友介绍，而系我一个巧合识咗个人，跟住同佢拍拖咧， 都算有。 同佢拍拖就冇，我试过因为咁样三唔识七识咗一个人嘅话，跟住佢就系住喺附近咯。Okay. 但旅行嘅时候， 哦，咁啱份嘢去住喺附近， 系啦，佢话嗰啲原来我住喺你附近嘅，咁但点解你冇见过嘅咁咯？隔一条街啫，但系从来都冇撞过。系啊，咁咯，但系唔系拍拖。 我试过就系嗰阵时有一个活动，本来我冇份参与嘅，咁一个朋友类似，冇类似啊，即系有个朋友啦，总之，咁佢突然间话佢唔去得，叫我帮佢手，因为都系一啲叫做工作嚟嘅。佢话呢份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咗呢一份工作？咁我就去咗呢一个活动，就识咗我而家太太咯。 哦， 即系本来唔关我事嘅嗰个活动，本来唔关我事。 开花结果喎， 本来唔关我事嘅嗰个活动。 咁又真系， 同埋啱啱喺去呢个活动。之前三個月分咗手咯，即係我本來有個女朋友。 我咁啱個 timing 又啱啱。 如果我未分手咧，咁我去呢個活動都冇乜意思。但 係唔會咯，唔會咯， 冇人都會成事啦。 但係 因為 Michael 大佬啊，約約前輩。 只不過一句搭兩船一段時間。 係啊，但係你有冇後悔先呢個緣分啊？ 唔好問，唔好問。 等等 Michael， 我同你講，依家放好多暗字。 我見到啦，已經寫咗好多啦， 十秒要收幾字喎？啲暗字嚟周圍寫， 周圍寫。我幫你解一解先。 所以我都覺得其實幾突。 幾得意嘅，因為我冇機會出席嗰活動嘅，係有個人突然間話：，我唔去得啊，你不如代我去啦。咁我就代咗佢去嗰活動，就識咗我太太。 好好嘅巧合喎、 所以真係對當事人嚟講，佢就會係一個巧合喎。但係其實有時你識你嘅另外一半都係咁噶嘛。我嘅另外一半都係佢喺間公司度做嘢，重要嘅就係佢唔係做呢個崗位嘅，佢無端端嗰日因為唔夠人嘅話，佢係幫我遞一遞咪啫，就識咗啦。 哇！係即係愛情來啊， 都 係 緣分， 係一個緣分啦。係啊，但從來都冇見過佢嘅喎，即係呢間公司。 亞大明星，你啲緣分咧？你咁多緣分，你講嚟聽下。有冇啲 求其講一單啊？ 係啊，你咁多，係啊， 唔 係簽筒咁多，你熬一單。你啲 love story 簽筒咁多，你熬啊！ 第100個古仔嚟啊！ 嚇！ 第100個古仔啊，整支上上簽上嚟，整支好簽嚟搞啊！嚟啊！ 我真係冇喎，我喺度苦思， 點識啊？冇呢啲咁啊！ 但係都係即係譬如話 common friend 咁樣一路識咯。 人哋介紹嘅， 但 係 如果你話講係啊，講姻緣，我覺得有兩句説話，我覺得好正，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我觉得佢真系讲得好好啊！原来即系以前啲人觉得咧，如果你可以一齐坐船咧，呢啲系一百世嘅过去你嘅修为嚟嘅。而两夫妻或者男女之间可以一齐，都系仲耐嘅修为。系啊，所以好好珍惜你。 咁同一间房做节目咧？都可能好多年嘅咯，都系几百年嘅事。 即系前世啦，系咪啊？ 系前世唔收。 前世啊， 前世。我识咗呢两个30年啦。 有。 咁你觉得系 又真系又 系善缘啊？ 还晒咩？你觉得？ 睇下你点样做花啦。 故事未完嘅，睇下 就真系睇下边个笑到最后啊！ 阿小我想问你啫。你第一次同阿 Yoy 即係叫做認識咧，係幾時同埋咩地方啊？我第一次見佢咧就喺大專會堂，係咪啊？大專會堂，佢企喺台上邊，我坐喺台下邊睇佢唱《快將煩惱盡忘記》，嗰個就第一次。 我記得嗰時係 TVB， 應該可能1988年啦。我哋要改革勁歌金曲，然後揾啲新嘅 MC。喺度成班坐喺度啦，跟住有個人話李麗蕊，是但咧李麗蕊啦， 是但啦李麗蕊，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 OK， 即係覺得個組合幾好，我驚 嗰時幾好噶個組合， 係啊，有雷宇陽， 有 Money， Money 係啦，有我同埋 林文聰， 唔係同埋Vivian 周慧敏， 係啊。 咦，你唔記得曬咯？你 唔記得啦？ 佢就係是但啫嘛。其實嗰三個都係是但。 識完算係唔記得曬。 果然係是但。 今日識完咧， 果然係是但。 咁不如聽一首歌咧，首歌關於地鐵站遇到一個心上人，真係有個好靚嘅緣分啊！ 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 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環到列車即將到站，請勿超越黃線。Your attention please. 地下铁碰着下，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回一 是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似是中断，热爱心里空。 几分钟的约会，陈百强呢一首求歌，哇，带翻好多回忆啊，故事翻嚟啊！ 头先边哥又问我哋嘅就系话，即系搭车嘅时候有冇撞到人，系咪？ 系啊， 系啊，你先啦。 我读书嘅时候试过成日同一个小巴同一个位都会撞到， 撞个女仔， 隔篱学校嘅一个女仔、 欸，有冇发生故事啊？ 冇，因為我覺得我哋兩個都好，即係我都好欣賞嘅，因為我係嗰啲咧搭車都會攞住啲運輸卡啊、運輸紙啊，咁佢又係咁樣嘅喎，咁、覺得即係原來都有人同我一樣係咁好學噶， 曲線賺自己， 我就後悔俾呢個位佢。 故事嘅真確性馬上成疑， 即刻成疑啊！ 即刻成疑，呢個故事係真確性。 本來我都信嘅， 本來 信嘅， 本來信地嘅，變咗一個傳說。 不過有時撞到大明星咧，即係頭先我咪講有鄧麗君啦，又話 Leslie 咧，真係好開心嘅。雖然即係冇乜嘢，都係個撞面嘅眼緣嚟啫。我試過撞到許冠傑咯。带埋屋企人去睇戏咯， 啊，戏院睇戏， 戏院睇戏咯，系啊。 我试过细个小学嘅时候喺地铁站撞到孙明光，原来都读紧书， 小虎队 系小虎队嗰时， 系 啦，我撞过佢啦。你有冇试过？ 你有冇唱佢首歌啊？ 系咪 忍着咩？ 忍着泪水灌不下海龙王啊！ 唔系，其实我觉得撞到咧唔代表啲咩嘅。头先你先突然间提起我一样嘢啦，就系因为有某个人咧，其实佢住喺新界嘅一段时间，我就系经常都会喺头等度撞到佢，嗰就系林忆莲啦。佢直头系坐我对面啦，头等咁又如何？因为一粒声都冇出过。大家打个招呼，系啊，原来你喺度住，系啊，我都喺度住，我系好，继续自己做自己嘅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发言的议员都支持立法。保安局前局长、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话：今次国家安全立法比起佢21年前处理，肩负更大责任。对行到今日呢步可以完成宪制责任感到高兴。保安局前局长、新闻党议员黎栋国话：支持早一日多一日完成立法，形容今日已经走到历史性时刻，期待全体议员一致赞成通过。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话：条例草案精准针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不影响守法市民和投资者。工联会的邓家彪说，今次立法是高质高效，条文写得非常好。自由党议员张宇仁说，深信草案对国家重托终于有所交代，亦对国际社会交出一份让人信服的行为标准。经民联议员卢伟国话，佢接触嘅业界普遍支持立法，而社会上有部分疑虑，包括同外国组织接触系咪要避忌，条例草案有充分解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喺湖南长沙考察调研。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昨日下午先后考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同巴斯夫灿灿电池材料公司了解学校用好红色资源，坚持立德树人，同当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情况。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前身是南宋理学家张释创办于1161年的城南书院，1949年改名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2008年升格为普通高等师范本科院校，并改名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国总统拜登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是两人自2月15日以来再次通电话。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在通话中警告，如果以色列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将会加深加沙的无政府状态。双方同意派出团队在华盛顿会面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会谈将在今个星期或下星期举行，而会谈前以军不会在拉法展开地面行动。美国和以色列据报在处理加沙战争的手法方面存在分歧。沙利文强调拜登没有威胁限制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并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4点，跌142点，成交金额4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9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8蚊，跌个八；友邦保险57.5元，跌个半。理想汽车125.8跌13.2，盈富基金16.8元跌1.5，阿里巴巴71.3跌7，美团89.2跌2，中海油17.92升4.6，比亚迪股份215.6跌2，小米集团15.06升1.2，恒生中国企业58.7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3，瑞士法郎0.888，加元1.354，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9507点，跌232点。港金报201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1.09美元，卖出21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提你一宗交通意外啦，怡和街去高士威道。近住富豪香港酒店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司徒拔道近纪元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尖沙咀金马轮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金马轮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港线落赤葵坊、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Windy 詹天文。殷济宇、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富有正义感的记者江义，既是郑东觅的闺蜜，亦都是方正辉的初恋。他和郑西决究竟可不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住劏房冇水冇柱嘅独立水费单，都唔知道业主有冇收多我。 业主向租户收取嘅水费超过交俾水务署嘅金额，就系违法。听我迪色仔讲，参加分间单位安装独立水标计划，不但可免交水费按金，同获免费提供水标。分标后，租户更可根据独立水费单按容量俾钱，避免争拗。查询及举报热线2824500。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是隆是隆，要云啊得隆， 翻嚟啦，表弟表妹， 好嘢， 表哥啊！我想话俾你听，我就其实咧 ，Michael Jackson 有唱过呢一首歌噶。 边首歌啊 ？You are not alone。 系啊，呢个其实唔系一个巧合嚟嘅。Michael Jackson 一早预知我哋今日嘅节目，所以 专登为我哋做， 专登为我哋做。我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巧合？ 表哥你变咗啦， 好有意思嘅。 你最 惊 到我想 讲 乜嘢？叻仔， 梗系叻仔啦。我执过咸水噶，食过夜粥噶，食过夜粥噶。好，咁啊，探讨下巧合咯。点啊知巧合咧？即系嗰日发生嘅时候咧，你估唔到嘅，好似头先约估唔到，我估到佢谂到啲咩嘢。Michael Jackson， 哇， 好核突啊！你嚟喷口水啊？开心嘅表现，开心嘅表现啊！好，俾阿表哥。 经历是很难，机会率很低的发生，而又出人意料之外，而且你觉得它有意义，是的，那你有没有类似的？嗱，佢話巧合咧有 嗰樣嘢有意義，即係點解啊？ 點解啫？ 點解會遇到呢一個咁有意義嘅人？ 一個經歷，如果冇意義咧，你唔覺得巧合噶？我咪就係咁咯。最重要嘅關鍵， 我有一個， 我點樣 interpret？ 我都有。我嗰陣時咧就入行嘅時候咧就試過有一套電影咧可以去一個叫做塞班島嘅電影節 ，Saipan Island。咁塞班島呢個地方已經係好少人會去㗎啦。咁我咁啱咧，我譬如我 let's say 我聽日飛啦，我去呢個塞班島。咁咁啱我朋友話即係問我做緊啲乜嘢，我話我冇啊，而家執緊機啊，聽日就要飛去塞班島。佢話你聽日飛去塞班島啊？我又係聽日飛去塞班島喎，咁樣講。咁嗰個咧一個好好嘅女仔嚟嘅，好好嘅朋友。咁咧佢因為係做咩咧？佢係做啲 private jet 啦，即係嗰啲私人飛機嘅空姐。咁佢就話佢聽日咧都有個老闆咧，都係要參加呢一個電影節嘅。咁所以佢就跟埋呢班機過去。咁我咁其實你去到 landing 之後係咪你都唔使跟住你老闆噶啦？咁佢話都唔使噶啦，佢哋都有自由時間。我話不如咁樣啦，你懷念都去到咯，不如你就過嚟做我嘅 assistant。咁因為佢話佢都想去個電影節度入去睇下，咁我得啦，你就過嚟做 assistant， 咁之後就一齊去玩。但其實我本身已經有個 assistant 噶啦，咁嗰個就一個男仔嚟嘅，咁佢就過埋嚟，咁就變相一男一女兩個 assistant 就跟埋我就一齊去呢個 festival 幫我影下相啊。咁但係即係成件事玩得好開心嘅，咁但係最終咧係佢哋兩個一齊玩咯，我就自己一個咯。 即係佢哋兩個，即係一個巧合咯。即係因為你嘅話而識到咯。 哦，佢哋識到，但係唔係拍拖嘅，唔係拍拖嘅。但係嗰個巧合係因為嗰幾日我哋去嗰個塞班島，啲私人時間又係一齊去浮潛啊，又一齊玩咧，一齊 好開心， 就好開心。 算唔算係啊，表哥呢個？ 都算係㗎。有以下咧常出現嘅巧合咧，你有冇試過咯？第一類咧就話，頭先阿楊楊咁樣咧，就係唔同人身上發生同一類似嘅嘢，一齊去一個地方啦。有冇試過遇到一個人嘅時候，發現，咦？佢同你有啲特別嘅關係，之前冇留意到嘅。譬如舉例，我有一年咧去拜年，去我姨姐屋企拜年啦，突然間撞到一個舊生，我個學生，然後發現我哋係疏堂親戚，之前係唔知嘅。 係啊， 係啊， 有啊。 原来咧，我哋嘅家居明， 哦， 佢系家居明嘅舅父啊， 佢系家居明嘅舅父嚟嘅，又系啊，呢个又系 喎，其 中一个嘉宾主持啊，世界好细啊， 咁你发现原来有啲你估唔到嘅关系啦，有冇试过唔知点解啲事件咧不停咁样发生咧？你又解釋 不停咁發生， 不停又係撞嗰個人，睇個機又撞翻個人， 係啦，撞人啦。有冇試過喺朋友身上未發覺？頭先講類似發生嘅嘢啦。相同嘅日期有冇試過？咁啱第一日大家同一日生日，有冇試過？ 嗱，講起相同日期咧，就唔係生日嘅，但有件事真係好吊鬼。我同我阿媽聽到咧，我都好驚，係咩咧？話説咧，有一年咧，我阿媽自己喺個喺翻大陸探親嘅時候咧。俾一個好細嘅石級，你知行路咧會突然間有一個即係好薄，我諗一兩 cm 嘅高度嘅磚頭，佢棘咗，之後個左邊個膊頭咧骨碎， 碎啊， 碎咗骨折啦，直情嗰個診斷叫咩啊？粉碎性骨折，我聽到個名都話， 即係叫轟骨啊！我都試過 呢個膊頭咧，係啊， 叫轟骨啊，粉碎性 都唔咩啊？咁可能即係老人家唔小心。 系咪都系同一个膊头啊？你边边？ 我右边， 佢左边嘅。 系啊，我就系。 咁但系咧，嗱，佢有一日系10月15号啦 ，let's say 啦。咁之后咧，到第二年咧，咁我咁啱又要学一啲呢啲运动性嘅运动啦，运动性嘅运动，主要学啲运动啦，就整亲只右脚又系骨折。之后我阿妈突然间同我讲：，阿仔啊，我上年同一日都系骨折，我哋系同一个月同一日。隔咗一年都系骨折，我覺得好邪，好驚。 咁你又衍生到咧，就 有冇粉碎性啊？ 我冇粉碎，但係都 粉碎性啊嘛，咁咪開始 毀滅性 咯。毀滅性呢個經歷點解會成日講啊？特別有意思咧，就係我哋點樣去解讀嗰樣嘢咯。我想問下大家就係，譬如有啲經歷發生咗，你唔會覺得一個巧合噶嘛？幾時會覺得巧合咧？就係我賦予一個意義咯。通常呢樣發生嘅時候，你會點樣解釋咧？譬如有啲人解釋話啊，有道力量係令到佢發生嘅， 冥冥中自有， 冥冥中自有安排啦。人哋話啊，一個緣分啦，命中注定啦，或者咩嘅説話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每一件事發生 都 有 原因嘅，係啦。咁啊，我想問心理學又點樣解釋呢一樣嘢咧？ 好，喂，心理學咧有個好出名嘅心理學家榮格咧，喺20年代咧都有個類似嘅概念啊，叫做共時性，英文叫 synchronicity 啊。咁其實咧簡單啲嚟講咧，即係佢解釋咗一個點樣係一個有意義嘅巧合，即係就係表示一啲咧頭先都有講過嘅，好似看似係冇因果關係嘅情況底下咧，但係出現咗一啲所謂有意義嘅關聯。咁但係頭先講咗啦，表面上好似真係冇因果關係嘅，咁但係咧。人咧，我哋当我哋经历咗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就会赋予我哋一啲主观嘅情感啊、主观嘅经历啊，去为佢咧附上一个意义，就令佢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巧合啦。 咁啊，所以为阿Carl Jung讲嚟讲咧，就话一啲经历表面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冇乜关系嘅嘢，但系你睇翻清楚咧，其实背后咧系有一啲共通嘅嘢，令到你发生，令到你同佢之间咧有个关系性喺度嘅。你谂下啲咩经历咧？你有冇试过啲经历咧？就系你如果冇经历呢个经历咧，你嘅人生就唔会转化到今日嘅你。 我有， 即刻谂起啲咩咧？ 即系谂起咧嗰阵时，我系喺大学嘅时候咧读英文系嘅，就辅修呢个翻译，都谂住第时教书嘅。咁点知后来我爷爷过身啦，咁我喺去灵堂嘅时候撞到我堂兄，佢同我同样都系，佢读中文系，我读英文系。咁我话依中文系好唔好啊？佢话冇啦，我而家转咗去读传理啊，想做电台电视啊咁样。咁仲可以转得嘅咩？佢话可以噶，你都试下啦咁样。咁啊鼓励之下就试下转系咯，咁转咗去电台与电视节目制作，所以收尾先至会有。即系入到电台咯。如果唔系，我可能就 end up 就可能去文职教书，即系我唔知道。即系嗰次如果唔系因为撞到佢，而佢系提醒咗我，你可以转嘅，咁先至系将成件事扭转咗咯。 你个堂兄我都识噶， 梁 建章， 好似唔系讲埋。 我识我入 TVB 嗰时候跟个堂兄学习嘅。 系啊， 咁你有冇因为佢而做咗啲咩嘅决定啊？ 我觉得好侥幸啊，识到个堂兄， 因为佢当时好早嘅编剧做， 系啊，佢好出名嘅，佢嗰时都几出名嘅。 所以有时啲巧合咧，即系可以 twist the fate， 将你嘅命运扭转嘅。因为有时九一发生飞机撞埋去世贸嘅事件咧，嗰日咧其实有个空姐咧系由 Boston。飞去 LA 就搭啱嗰班机噶，点解佢冇上到机咧？就因为前一日咧，佢入错自己资料啊，个电脑咧安排咗佢上另一班机。咁、结果佢第一咧，其实见到自己，我应该改翻机，我想尝试去改啦，最尾改唔到， 結果佢唔可以上個班機，結果就係有兩架飛機飛去撞向世貿，一個撞去北翼，一個撞去南翼。佢班機就啱啱 between 呢兩班機之間嘅中間，佢避過一劫啊！嗯、 但係有啲人可能唔係坐嗰班機，又去咗嗰班機。 係啊，真係唔知。 有幸有不幸啊！真 有幸有不幸。咁跟住後屘同事發覺嚇，點解你喺度嘅？你冇上嗰班機。佢話係啊，唔知陰差陽錯之後咧，我係上唔到個班機。跟住啲同事話。哦，你真係整定啦，可以喺度真係救得翻你，真係好彩啦。咁自此之後咧，就發覺佢想做翻啲嘢咧，覺得可以幫人嘅。結果咧就轉咗職業，由空姐變咗一個護士啊。 哦，好有意思啊！ 啊，係喎，有時啲巧合咧就背後發生咗時候，發覺你賦予個意義，重點唔係究竟係上天安排，重點係你點樣演繹呢個故事，你之後點樣去回應，你嘅生活有咩轉變呢？ 我同意，即其實你話佢係咪或者冥冥中有安排嘅話，其實唔係咯。佢只不過係嗰樣嘢喺嗰個時候嗰、那個時間佢發生咗，而你係你自己決定噶嘛。係 啊， 就算你講緊呢個故事嘅話，佢都可以決定嘅啫。佢咩都唔做㗎，係係咪？我即係逃過咗一劫之後嘅話，但係我係仍然係過緊我自己嘅生活。我唔需要就係轉咗我嗰份工作去變咗係一個即係一個 護 士，即係都可以㗎。所以其實真係你自己去賦予。与你自己的生命一个意义咯， 我谂对佢好大的震撼或者好大的感恩咯，感觉就系觉得，即系个生命好似赚翻翻嚟 咁样。所以我谂起先咗咁样讲咧，就系有一次听个神父讲到咁咯，佢话咧缘分啲咩咧，缘咧系上天可能安排俾你，但系个份咧系你嘅选择，你点样回应？就算上天俾你咪都好啦，你唔收嘅话，你都享受唔到呢个福分噶。 系啊， 觉得都有意思。重点就系我点样去回应嗰份礼物。 冇错，因为咧我都试过有一次啊，嗰阵时我真系睇塔罗牌啊，佢就同我讲紧呢一样嘢，就系缘同埋份。咁啊就我走去睇嘅时候咧，我好想拍拖，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其实你身边有好多人不断咁出现嘅，我冇，我真系唔觉得有，亦都唔觉得有人追我，亦都唔觉得身边有一啲嘅就系我觉得可以同佢发展嘅人，佢就系话呢个咪就系咯，其实佢哋已经喺你侧边度噶啦。但系当你唔接受，你唔赋予一样嘢，就唔想同佢哋开始嘅时候嘅话，你见到你都可以视而不见噶。 系啊， 嗰份就系你自己点去耕耘嗰件事啊。 呢个就系巧合咧，其中好重要，你让呢个故事发生一个巧合，你话咧就系重点系个 perceiver， 一定要个观察者你能够睇到。如果唔系嘅咧，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都唔会成就一个。 在身边走咗去， 所以佛教讲姻缘咧，啊，英文亦都好好啊，叫 cause and condition。我个人喺度啦，个 cause 喺度，但系个 condition 唔 ready 嘅话咧，我都唔能够成就呢个故事，冇个姻缘发生。但系调翻转有 condition 喺度，但系我 cause 乌下乌下，我睇唔到嘅话咧，白白流走咗，都冇咩故事喺度。 系啊， 所以咧就啊，重点就系我哋点样回应啦，留意身边周围身边发生嘅事情。咁啊，我想最尾咧讲一个故事，我都好感动嘅啫。读书时候咧，阿小强强有冇有个神父叫 Father Nealon 记得？ 有。咁啊，班主任。 佢哋班主任。咁啊，你嘅最印象咩深刻咧？呢个神父。 佛理。 唔系好好，呢个神父真系好好。佢基本上咧，我最深刻印象咧就系成绩表。成绩表有啲即系 comment 嘅。佢叫我哋。你哋中意寫咩寫咩？ 自己寫， 自己寫，然後佢照抄。 好型。 例如我寫譬如話 勤奮好學， 梗係呢啲啦。 因為神父唔識中文啊，所以 佢寫，佢識，佢識。 問 佢，佢係真係咁樣樣嘅。佢話你哋中意自己寫咩寫咩？如果你哋唔覺得醜嘅，你唔寫咯。即 係咁，你寫咗咩啊？ 我唔記得啦，我點會記得？但係都一定係啲勤奮好學啊，活動人。 但阿媽會認得你啲字跡㗎。 唔係佢抄啊，佢寫翻一次啊。同埋佢會帶我哋周街走嘅，即係譬如話翻學嘅時間咧，帶我哋去油麻地啊，咁樣周圍行啊，睇下啲低下層嗰啲社會啊，嗰陣時有啲油麻地避風塘咁啊，有去睇嗰啲艇架，又帶我哋去避靜啊，去長洲啊。但我哋梗係唔係避靜啦，草原巴閉啦，但係開心嘅。 開心呢個學生，呢個我記得上多年有個。恩皮仔咧，佢整蛊同学，佢兜咗同学嗰个成绩表咧，就写人面兽心。跟住个 father 咧，佢 miss 咗呢句说话咧，喺学生仔表话：你个仔人面兽心。 即系个 father 唔知道， 佢唔知啊，整鬼蛊咗佢。跟住系啊，今日同学见到唔抵得嘛，查咗佢人面兽心。佢个 father 即系写人面兽心，叫佢翻去俾阿妈睇。个妈话：点解我仔人面兽心？翻嚟同 father 讲，咁样闹出个大笑话。咁大 anyway 啦，呢個神父咧好好，佢過身嘅時候咧係報紙都有賣嘅。啊，呢個神父點解咁好咧？就係、是、佢就算死咗啦，佢將個身體咧捐去香港大學做大體老師咧，因為無言老師。咁、我點解想講呢個故事咧？因為有一日咧，我翻大學教書嘅時候咧，我撞到一個舊生，佢就係讀緊 medic 嘅 Hong Kong U。佢話：阿朱 Sir， 因為上個禮拜咧，我上第一課解剖堂啦。當我打開條絲嘅時候，就是我們的老師 Father Layla、我聽到之後我 會不會影響他不 敢做、 不知道，我就知道、神父就算死都好，我都將我的身體都教給我們的學生用我的身體，我發覺、有些事情安排得很玄妙，解釋不到，讓我們一起做個練習，不要讓生命之中那麼多那麼漂亮的東西白白流走。這個練習很簡單，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生命的 Life Graph 呢？如果你由出世到到呢家画一个生命线，咁生命当中梗系有起有跌噶啦。咁你试下睇翻你人生咧，边一个阶段你会摆喺高啲位置，系一啲开心愉快嘅经历；又有啲咩经历咧，你摆喺比较低啲嘅，当时发生嘅时候咧系好唔开心噶。而家试下带住一个好奇心咧，睇睇你人生种种嘅经历。这些经历呢，有时是不顺意的，有时是逆利的。当你看回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你没有留意到，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些经历，不会成就今日的你。这些经历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当时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你今天看回你的心又是怎样的？而家尝试怀住一份感恩嘅心，去祝福呢啲经历、呢啲人与事，佢哋嘅出现，帮助我哋成为更好嘅自己。 小草已清泉，悠悠流传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天 想衷心祝福天主。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那么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是追到女仔的嘛。那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万不要转牛角尖。最后我要讲的呢就是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还有买多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衣服啊，买水晶啊，什么都买啊，这样就开心的啦。不过如果又要丰收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丰收快活人》啦。 丰收快活人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香港一翻嚟咧就会有我哋嘅西班牙牙牙学语嘅。而家先咧十二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一阵见。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Soy Miguel, y tú? Soy Billy, y tú? Soy Carlos, y tú? ¿Qué pasa? Estoy igual, y tú, chuva, y cota, no te ufo. 哎呀，真唔知点算啊！ 系啊， 欢迎，俾个欢迎，欢迎 Billy 仔， 欢迎 Billy 仔， 西班牙嘅学语开始。 头先听到有啲雀仔声咧， 吓，有乜雀 仔 声？边度啊？边度？ 嗰啲 哦，嗰啲 BB 声 ，BB 声， 牙牙学语啊嘛，即系好似 BB 学嘢，我讲嘢咁啊嘛。 哦 ，OK， 好。 好 Q 你， 你以为真系雀仔啊？ 上啲多啲， 你想问咩雀仔啊？ 谂紧用喺啲雀仔沟通紧。 好，嗱，咪 Billy 上一入嚟咧就派咗今日碌屎啦。 系啊， 今日 咪 讲系啦，呢个系咪讲呢个十二个月份啊 ？Billy 上 系啊系啊，我哋今日讲下呢个，同埋讲下天气啦。 系好啊。 我谂系咯。我哋每次嚟啲天氣都唔同啊，有時好熱，有時好凍咁。 係啊，一日裏面都幾次唔同啊。 幾次唔同係咯，咁見你哋都好想用西班牙文講出嚟咁啊，咁我哋今日試下啦。 好 啊，好。 有個咁嘅樣咩？ 好想學嘢個樣啊嘛，有。 唔係你有個你有個好凍不過講唔出嚟嘅樣。 好嘢！ 震啊震啊嗰個樣。 好，來吧。 好。我哋先嚟月份先 系嘛？好，嗱先月啊， 好月份， 月嘅 Spanish 系 mess 系啦 ，mess 系啦，咁呢个plural 啊 ，messes messes 就好多个月 份啊， 系啦 ，messes。 咁 los meses del año， los meses del año， año 即系 year， 哦 año。 好嗱， 好似韓文啊， 好似 韓文。安陽，安陽。 但係老師 ，los los 係代表咩啊 ？los 其實即係 the， the 係嘛？ 係啊 ，OK， 係 啊。我哋好似誒有分男女有singular 同 plural 嘅。 哇， 係啊， 咁複雜。 點解要咁樣分 ？the the 都要分幾樣嘢？係 啊，係 咯，點解要分？ 有分男 the 同埋女 the 嘅。 哦，同埋好多，同埋好多男 the 同埋女 the。 單嘅同雙嘅喎， 單雙有。 點用法啦？點解要有男 the 同女 the 同埋有單雙？ 單 the 同雙 the。 佢點講咧？幾時都會有嘅，係英文反而冇啫。 係咯， 係啊，係啊。 咁點解佢要咁樣？ 佢 譬如話 佢 對 man 同對 woman 係唔同嘅咯，係咪？ 係啊，係啊。 哦，明白。 佢我嚟介紹咯，其實 係啊，即係你個 article， 一個英文叫 article 啊，其實係我嚟帶住嗰個 subject 嘅。 啊 係啊，所以就 哦，我明啦。即係總之我聽你嘅對，我就知你講男定女。 係啦係啦， 眾數定單數 係啦，就咁啦。 有冇動物對啊？ 有， 即係或者死物。 死物對 有，因為 就咁樣分嘅。 因為你嗰啲死物你都有分男女噶嘛。 係啊， 係咯。 死物有啊， 有 即係男定女。 O 定係 A 味咯，所以佢有。 譬如台咁樣，台係 Mesa， 係啦， 單數嘅就 La Mesa， 男 Mesa， 眾數就 Las Mesas。 系啦， 哦，咁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即系 出烟啊，马超，你个头要， 我睇文章都会知道究竟你讲紧乜嘢嘅咯。如果你咁讲， 系 咪 啊？ 哦， 因为佢一路带落去嘅，跟住个形容词又会跟翻去，诶，即系你诶，譬如 mesa blanca 咁啊，即系白色嘅台。 系， 咁如果你好多张啦 ，las mesas blancas。 哦， 明白 ，OK， 好 ，OK， 好复杂啊嘛， 系啊，复杂啊， 唔好觉得复杂，觉得复杂就唔复杂嘅啫。 知道， 好 ，OK， 好嗱，咁我哋 月份啦， 嗱，诶，其实啲月咧同英文啲名差唔多嘅， 系咩？ 系啊系啊， 第一个已经唔同咯， 除咗第一个，嗱， January 啊嘛，英文係 係啦，淨係要 一月， 淨係要記一月啫，其他嗰啲就好似嘅。 咁啊係， 係啊，真的係 啊，咁都係嘅。 嗱，咁我讀一次，你跟我 repeat。 好啊，一月。 好，嗱，一月啊 ，Enero，Enero， 係啊，最難 ，Enero，Enero， 最難呢個噶啦 ，Enero，Enero。 好，跟住二月就 February，February。 February 就 前 二 个 February 啦 ，February 跟住 Marzo 即系 March 啦，Brian 可以用 Spanish accent 啦 ，Marzo 即系夹住条脷噶咯 ，Fall 咁咯， 系啊 ，Marzo 好， 跟住就 April。 April， 即系 April， 佢争一个字啫 ，A B R I L， 系啦系啦，你将佢整松，整 soft 啲啦 ，April， 好正，跟住 Mayo， 即系 May 啦，依家个 O 喺后边就 May 啦， 系啦， 呢个嘢食嚟嘅 ，Mayonnaise， 诶都系嘅 ，Mayonnaise 系叫 Mayo 噶嘛， 诶唔系，佢全名咯 ，Mayonnaise， 系啊 ，Mayonnaise 啱啱 ，Mayo， 好 ，Mayo。 五月，好啦，到六月啦， 六月就 Junio， Junio， 串咧就系 J U N I O， 不过读咧就 Junio， 系啦系啦，因为个 J 系音噶嘛 ，Junio， 你有似玩咁样， 有一字啊， 一定唔会讲错 ，Junio，Junio， 到七月啦， 跟住就 Junio。 Julio， 因为冇咗 N 音， 系啦，特别 L 音， 系啦 ，Julio， 系七月啦， 系啦，好，跟住八月就 Agosto， 即系八月 ，August 啦 ，Agosto， 系啦，跟住 九月， 系啦。啊！你哋試下讀九月啦。 好啊 ，September，September 啊，好正。 September，September，September，September。嗰啲咩 bre 啊？嗰啲阿馬老師實讀到啦，成朝早對住人哋嘅 bre， 就嗰啲咯 ，September，September。 我想好似你咁樣講到出嚟， 點解啊？ 唔係啲學生係會聽得好清楚， 係咩？ 係啊， 係啊，好。 咁我哋知啊。 誒，哦，你九月先啦，嚟啊！嚟啊！ September，September。 唔緊要啦 ，Billy Sir 好中意你讀呢啲嘢，唔知點解啊？ 好有九龍味，九龍味， 有九龍味啦，馬老師。 十月啊，你試下十月啦。 October，October 點解有個名嘅？係 October，October 係啊 ，October，October，October，October，OK，OK， 好。 咁好，十一月。 全部都 係 啤喎， 係 啊， 係 啊。 November，November，November，November，OK， 十一月， 十二月我最喜欢的十二月。 好，咁啊，你试下，你试下。 好啊 ，December。 哇，就系咁啊，好正。 December。 你乱读就唔得啦。 December。 真系啱啊 ！December。 好正啊，好。 好嘢。 我哋读一次，我哋读一次歌就快嘅，快嘅。 好，一月。 好 ，Enero。 Enero。 二月 ，Febrero。 Febrero。 三月。Marzo, Marzo, 四月 Abril, Abril, Abril, 五月 Mayo, Mayo, 六月 Junio, Junio, 七月 Julio, Julio, 八月 Agosto, Agosto, 九月 Septiembre, Septiembre, 十月 Octubre, Octubre, 十一月Noviembre, Noviembre, 十二月 ，Diciembre, Diciembre, 好， 哇 ，Bravo, 好嘢， 学完成台都系口水啊！我哋 咪就系咯，飞晒出嚟。 Felix, 我问你，你系边个月出世嘅？你讲俾我哋听，我哋估系咩？ 哦，我是 December， 哦，十二月啊，系啊 ，December， 好开心个月份啊， 系啊，诶，咁啊， 我是 Marzo， 诶 ，Marzo， 咦， 我是 Agosto， 我是 September， 我 是 Marzo， 系啊，我哋两个都是 Marzo， 系啊。 差唔多，系啊，差唔多，系啊，今个月咯， 月头 咁啊，你要去庆祝噶， 系啊 ，Próxima semana， 嗱 ，Próxima semana， 咁嗱 ，Próxima semana 去叫嘢食啦， 讲乜嘢？ 庆祝生日，系咪要庆祝生日？所以我哋要叫嘢食系嘛？ 系啊， 我哋先去讲呢样嘢， 好嘢， 好啊，好啊， 哇，呢个好好喎，系啊。咁我哋學咗十二个月之后，系咪啊？ 最开心， 系正啊！诶，我想问，如果问诶你边个月生日系咪 Guadmes Nasiste 啊？ 关你咩事？ 关咩事？ 你边个月生日点讲 ？OK， 如果你OK，Narcissist 系一个好嘅字啊。Narcissist 即系你出世系啦。 系。 咁就你系喺边个月啊 ？Enge 月。 Enge mes，Narcissist 系啦。 即系你边个月出世？ 系啦。 Enge mes Narcissist。 嗯，好，你是哪个月出世的啊？ 好， 系啦，咁或者我哋可以问你几时生日咯？ 系啊，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几时 ？OK， 你冇简单啲啊，咁样几时生日？ 温度系啦， 温度， 温度， 温度 ，S， 温度 S， 度， 度， 温度 S， 度，就系呢件事 生日啦， 生日， 生日， 系 啦，呢个要留意啦， 温度 S， 温度 S， 度。 Cumpleaños 就是 birthday，哦 ，OK。 Cuando es tu cumpleaños？ 系咪有首歌咩 ？Cuando，Cuando，Cuando， 系啊，冇错， 好旧嘅呢个。 咁我哋呢个留翻俾下个礼拜啊， 好， 唱 生日歌啊嗰啲系啦。 哇， 咁多人好开心 嘢系西班牙 语 讲啊， 嘢啊， 嘢， 冇你可以唔理佢噶， 照嘢咯， 系啊， 有一句嘅，我哋通常就H A L A 啊 ，H A L A， 哈啦， H 冇音嘅，所以就哈啦， 哈啦， 哈啦，系啦， 系代表乜嘢？ 系啦，就要咁啦， 个通， 哈啦，哈啦，哈啦， 咁如果你咁你要 yes， 你咪哈啦 C 咁啊， 哈啦 C， 好 顶 嘅， 诶，你嚟啊，你嚟， 哈啦 C。 冻好冻， 你用啲 Septiem 嚟嘅音嚟， 即系咩意思啊？阿律师好衰嘅啫， 阿律师， 即系嘢， 我嘢， 因为你可以 no 噶嘛，咁啊阿律 no 咁， 阿律 no， 都系女仔讲多 嘅， 系啦，即系其实 yes 同 no 不过嗲啲嚟讲， 阿律， 好啦好啦咁啊，阿律师，阿律 no， 阿律师，阿律 no。 OK， 好啦，我月份之后就 到我哋学呢个季节啊， 季节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系啦系啦，嗱咁俾你哋估下边一个 系春边啊夏边啊秋嘅冬啊，你唔系继续咩咁啊？你唔系 唔系算啦，唔好估啦。OK 嗱，春天啊，春天我哋就叫 Primavera. Primavera. Primavera，Primavera，Primavera， 好似好长噶嘛， 系啊 ，Primavera，Primavera，Primavera， 跟住夏天就系 Verano，Verano，Verano， 呢个就完全唔似咯，如果你唔讲真系估唔到， 系啊，唔似噶，又唔似， 就唔似月份， 系啊，全部都唔似， 完全都唔似， 系啊，好，跟住秋天 ，Otoño，Otoño。 Odonio，Odonio，Odonio， 阿拉斯 ，Odonio， 好 ，Odonio，Odonio， 点啊你？ 佢上路系咪？ 好，冬天，冬天 ，Invierno，Invierno，Invierno， 好 ，Invierno， 好啦，嗱咁我哋我哋就学下而家，即系如果你话好热啊，好热点讲啊？嗱，热咧我哋就叫 calor。 Calor，Calor 系啦 ，Calor 啊，咁如果你话即系而家天气好热，咁你就话 Hace calor，Hace calor，Hace calor，Hace calor，Hace 系而家系嘛？ 嗱 ，Hace 咧其实你冇得直接翻译嘅，不过英文就即系话 It is 咯。 哦 ，Hace calor，Hace calor， 系啦，而家热，咁如果你话好热。咁你又加個 mucho， mucho， hace mucho calor， is hilario。 我可唔可以唔係嚟形容天氣㗎？我可以揾嚟形容嘅就我食嘅嘢，我覺得佢好熱咁得唔得㗎？ 好黑，好 spicy， 唔同啦。我哋上次講嗰個 está caliente 嘅，está caliente， caliente 就係熱，即係你摸落去熱嗰啲 caliente 係啦。calor 咧就係 環境好熱， 環境熱係啦。 OK， OK， OK， calor， 好，咁冻咧就 frio， 即系 freeze，frio， 系啦。咁如果你话好冻咁啊 ，hace mucho frio， 好。咁如果你又唔系热又唔系冻，啲温度系好舒服嘅咁，系啦。咁你可以话 fresco，fresco 代表咩啊 ？fresco，fresco 嗱，如果翻译英文就 fresh 咯， 哦 ，fresh 啊，即系系咯，你 又唔热又唔冻，总之好舒服啦，好爽啊！ 好爽，系 fresco 系爽，系 fresco，fresco 系啦，因为啲譬如啲水果啊嗰啲新鲜咧，你都系叫 fresco， 冇错， 即系都可以用呢个字形容。 Hello， 是 fresco。 你耐唔耐就癫一下？ 马蹄好似佢代表又上堂嘛？耐唔耐 ？Ave mucho fresco， 咁乜嘢 ？Ave mucho fresco 噶？咁啊，就唔會 ask mucho fresco， 可以你話 está fresco 咯 ，está fresco，está fresco 啦，不過你可以 ask fresco 啊。咁嗱，你如果全部喺之前譬如加個 que 咧 ，que 係啦，咁就係一個好點講咧，即係多個 mucho， 即係你覺得好係啦，哇好熱喎，咁哇太熱喎，咁你話 get calor，get calor， 即係比 mucho 更加勁啲， 係啦係啦，即係你係。即系你觉得顶唔顺，哇热到顶唔顺咁啊！你话 get calor， get calor， 太热太热啦， 系啦，太热太热啦，一度顶唔顺嘅热。咁如果冻咧，太冻太冻咁啊 ，get frio，get frio，get frio，get frio。 咁如果话佢太靓太靓咧？ 啊 ，get guapo， get guapo， get guapo， get guapo， 学唔学呢啲嘢？ 唔得噶，你都要学，人哋赞你，你先识听噶嘛。 要赞你，唔系 get guapo， get guapa， 系啦，学 guapa 啊嘛 ，get guapa， 系 guapa 啊嘛， 系啦系啦 ，get guapa， get guapa， OK， 好嘢， 好，最后。咁就get fresco， get fresco， 哇，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多謝曬。 係嗱，咁最後 fresco 仲有一個字，如果你用人嚟形容咧 ，fresco 咧又係大膽， 地去同佢係地講嘢嘅方法。 係啦，即係我話 get fresco， 即係話呢個人不知所謂咁。 哇，係 啊， 要學呢個 即係其實話人嘅咯喎。 係啊係啊， 你對住我講啊。 get fresco， 馬老師 get fresco， get fresco， 不知所謂 get fresco， 係啦係啦， 好嘅。 點解會用呢個咁嘅字嚟嚇嚟形容人哋不知所謂嘅？ 知啊，可能 fresco 又形容啲即係唔夠 唔熱唔凍嗰啲啊嘛， 唔成熟啊嗰啲。 哦 ，no fresh 咁啊 ，fresco， 明白。 好嘅，今日學咗好多嘢啊，好，多謝曬， 多謝 曬，多謝 Gracias。 Let's go. 笑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疑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失亦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 今天叫做现任荣誉顾问，听着你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 回头就找到我 CY 陈中泽， 水泡也兴奋， 四点半新闻和财经消息回来就会有片段人间，不是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职球队国际迈阿密来港作赛，美斯缺阵，主办单位话透过官方票务平台购票人士可获一半退款。接受安排人士首先同意撤销相关投诉。消委会总干事王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安排合理，消费者透过电子支付方式购票或需要向本身银行或发卡机构处理撤销投诉等安排。王凤娴说，消委会已经提醒主办单位作出退款安排时不要手续繁复，需要有合理时间和多些渠道通知持票人士。本身有购票入场的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说，昨晚收到退款通知，已经确认并回复，对于需要认同撤销投诉才获退款，他表示理解，因为这个是一般的和解处理方式，消费者可接受退款一半，又或者不确认而继续透过民事等方式追讨。日本央行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宣布结束长达八年的负利率政策，将引导隔夜拆借利率升到零至零点一厘区间，并将指引短期利率为主要政策工具。新西兰外长彼得斯话，总理卢克森等官员获邀访问中国，卢克森亦有计划到访。彼得斯昨日和外长王毅会晤之后，他今日表示，在会晤期间，王毅亦提出有关美英澳联盟的问题，双方并有坦诚和开放的对话。今次是王毅继2017年后再次出访新西兰和澳洲。王毅今日转到澳洲和外长王英贤会面，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并在坎培拉和商界领袖举行圆桌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星期五气温回升，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温暖潮湿同埋有薄雾。现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50点，跌186点，成交金额4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9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6.2，跌3.6；友邦保险57.45，跌6；理想汽车126.1，跌12.9；盈富基金16.75，跌2.1。阿里巴巴71.05，跌9.5；美团88.95，跌1.45；中海油17.82，升3.6；小米集团15.04，升1毫；比亚迪股份214.8，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58.5，跌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87，瑞士法郎0.888，加元1.355，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9760点，升19点。港金報20160元，升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160.89美元，賣出216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罗毓怡。苏海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4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同埋灵活嘅工作安排。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嘅好雇主，不论公司规模都快啲嚟参加啦！活动喺2024年3月31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下啦。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该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 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困惑，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送，而令我有个结，不懂去分。徒了一生，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早太多。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片段人间，门内门外上集。 咦，老豆啊！整紧乜嘢啊？ 哎呀，咁啊整紧嗰啲辣蟹嘛，炒俾你哋食啊！等等先啊，整埋先啊吓！ 真好大油烟啊，好大阵味啊，闯喉到死！ 哎呀，系咁噶啦，咁又系你话早想食，我咪整咯。 唔好咁大油烟得唔得啊？ 哎呀，又要煮又要冇油烟，点煮啊？我唔识啦，你自己嚟整啊！一系， 哎呀，你一系你闩咗个厨房门佢啦。嗰啲油烟供晒出厅啦！ 哎呀， 哎呀，老豆啊，唔该你快手啲啦！你个宝贝孙阿 Ringo 啊，肚饿啊！喂，到我摸牌啊，唔好偷睇啊，我大牌嚟噶我。 喂， 老豆啊，呢、這个星期六咧，你得唔得闲啊？你过嚟我度啊！你个宝贝孙 Ringo 啊，挂住你啊，想见下你、啊。 唉，几日头赤赤， 条腰咧又揦住痛啊！ 我咪买咗支药油俾你嘅，你查多啲嘛，日又查，夜又查，今日先至星期三，到星期六咧应该好翻噶啦。我哋又有好嘢食喎。 诶，我醒起呢个星期六唔得噶，我约咗老人中心啲朋友上深圳啊。 星期六过关好多人噶，你逼餐死啦！咁食餐饭排队排两个钟啊！哎呀，你请我都唔去啊！ 又冇咁多人啊！ 梗系啦，你冇听人哋讲过嘅咩？超多人噶。咁咧，星期六你早啲过嚟打麻雀，夜晚打边炉啊！阿祖啊，费事你辛苦。 唔系啊，我真系应承晒话去深圳唱粤曲啊！ 老豆啊，哎呀，其实咧，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老人中心咧有个四眼嘅、啊，你记唔记得啊？吓、啊，我唔系好记得佢个样咧，个样古古惑惑咁样噶。嗰、那个系咪叫长叔啊？ 咁点啊？ 八卦到死啊，又中意讲人是非啊！你唔好群佢咁多添啊！ 细路仔咩？我大人嚟噶嘛？ 嗱，我唔讲啦，我要带 Ringo 去学大提琴啊吓！咁啊，记住啦，星期六两点零到好到啦，我打牌啊！ 我真系约。我都 话乜嘢啊？唔去深圳啊？系啊，喂，你过嚟之前啊，仲有帮我油麻地果栏嗰度咧买一盒印度芒果，记住啊，喺窝打老道嗰边入啊，第八档，嗰档门口你红色嘅好易认嘅、哎，另外再买多两盒士多啤梨，要粉红色嘅、日本嗰只啊，嗰只最甜噶，你上次买嗰只酸蜜咯，唔好食噶，你个宝贝孙 Ringo 最中意食啊嘛，唔好疑我啦，唔关我事噶，你知啦 ，Ringo 咧。好嘴刁噶嘛，其他生果佢唔食噶，唔食生果咁点得咧？你话系唔系？ 冇厕所去啦嘛，跟住谷神好辛苦啊。 咪系咯，冇婆婆屙先至麻烦啊嘛。哎呀，我真系唔讲啦吓，够钟我要去带佢学大提琴啦吓。 得啦， 你记住帮我买芒果啊。 好啦， 记住啊，仲有士多啤梨啊。 好啦。哎呀，死啦！佢头先话边度？哎呀，唔记得添。 哎，老豆。翻嚟啦！ 哎，咁慢嘅，哎，食咗饭未啊？ 未食啊，好肚饿啊！有咩食啊？ 吓，哦，你冇打电话翻嚟，我冇煮饭啊！ 咁啊，咁你今晚食咗咩啊？ 哎，我都冇乜点食嘢啦。 吓，咩事啊？ 头赤咯，冇乜胃口，饼干罐里边仲有几块，咪食埋清埋啲货咯。 唔系啊，我睇你个样面色又唔系咁好、啊。你唔舒服嘅，我使唔使同你一齐睇医生啊？ 喐啲就睇医生，好多钱啊！俾医生赚晒钱安乐啊！唔睇啦，唔睇啦，唔睇啦， 唔 使。 你自己饮多啲水啦吓，早啲瞓啦。我自己搵嘢食啦。 我六个面，哎呀， 喂，做咩老豆？ 头晕。 哎，你慢慢嚟，慢慢嚟，你慢慢啦，小心啲，我扶你埋床先吓。慢慢。 喂， 老豆啊，星期六取消啊，你同班 friend 上去深圳玩啦。 我推晒咯、啊。 唉，好简单啫，你咪攞去老人中心话你又去咪得咯。系、啊，如果你去深圳，你帮我买一盒水饺，嗱，我要一盒云吞嘅吓。仲有啊，帮我买一盒酸奶啊。 唔系咁多嘢，我真系唔知攞唔攞到、啊。 用翻啊，我俾你嗰部买送车咪得咯。嗱、啊，最多我去你屋企嗰度攞啦。哎呀，唔讲啦，我迟啲再约过你过嚟打牌啦，系咁啦。 咪住。 又点啊？ 喂，我唔记得咗，我帮你买咗芒果啦，你上次讲嗰啲。不过咧，真系好熟啊，好似香喷喷啊！我迟啲攞俾你啊，费事烂啊！诶、哎，唔好啦，不如你听日嚟攞啦，好唔好啊？ 哎呀，你估我好似你咁得闲嘅咩？我好忙啊！你知嘛？我日日凑住你个乖孙啊，搞到我一头烟啊！啊，一系你攞过嚟俾我啦、 啊！我呢两日嗰条腰真系好痛啊，行步路都痛。我其实唔知系咪嗰日帮你搬啲芒果咧，挫亲嗰个腰骨嗰个尾龙骨嗰个位啊！ 哦。哎呀，边个叫你咁早买啫？嗱，唔关我事噶。如果真系太熟烂晒嘅话，会生虫噶噃。 系咯，咁所以要攞咯你。 嗱，我食咗啲生虫就冇所谓啦。咁如果阿宝宝食咗嘅话，有事咁唔系咁好噶嘛。嗱，到时啊，你唔好话我啊吓，唔睇实佢啊。 咁但系你都要攞噶，咁成箱我自己点食咁多咧？ 哎呀，是但啦。 啊，因为咁啦，你卖俾老人中心啲老人家咯。记住啊，你卖贵啲啊，你咪咁蠢啊，你分分钟有钱赚噶。 边有咁做噶？咁对朋友，我系赚人钱，我做唔出啊。 系咯，你咪就系咁样咯，老豆，忠忠直直啊。下一句系咩啊？为咗乜嘢啊？攞好市民奖咩？我唔讲啦，我再约你过嚟打牌啦，系咁啊，你小心啲啦吓。 拜拜拜拜拜，哎呀， 喂，老豆老豆。你同边个讲电话？边个打你啊？ 你家姐啦，仲有边个啊？ 佢揾你系咪又想攞咩着数啊？ 咁又唔好咁讲，点揾着数先至噶？ 咁佢系啊嘛，佢揾亲你嗱，一系揾着数，一系就揾你笨。有时咧，两样都一齐揾。 唉，咩啊？边会啊？ 咁即系又揾你着数，再揾你笨。如果唔系，揾鬼信咯。 哎呀，豪啊！ 我有讲错咩？ 诶，得啦得啦，我又唔使你理啦。系啦，攞个芒果食啦，佢又唔知嚟唔嚟攞，再唔食啊烂晒啊弊啊！ 仲有提你啊，嗰啲芒果啊，你记得问家姐拎翻钱添啊！ 咁小事唔攞啦，唔系好多钱啫。 哎呀，老豆啊，呢啲唔系几多几唔几多钱嘅问题哦、啊，真系啊，真系俾你激死啊！唔该，唔好成日都咁蠢啦、啊。 你哋个个都话我蠢，系啊系啊，最蠢我啊，生晒你哋啊！ 咦，老豆，豪仔，你咁得闲上嚟嘅，黐餐啊？ 系 啊， 嗱，家姐，我先冇你咁咩啊？ 讲笑啫， 系啦，讲笑啫， 唔系认真嘅，系哦。老豆话：喂，除鞋先啊，你唔好整污糟我笪地啊！吓 ，Ringo 佢唔着鞋通屋走，你知噶啦。 喂啊，家姐啊，我同老豆拎住咁多你嘅嘢，你等我哋拎晒入厨房先啦。 哎呀！攞咁多嘢嚟做乜嘢啊？ 咁、你话你个仔要食啊嘛？喂，我买咗两盒车厘子啊，好贵啊，不过好靓啊，记得食啊吓。 咩话？你买咗咩话？ 车厘子啊，老豆， 摆边啊， 放低地下先啦、 啊，唔好放低住啊！我冇叫你买车厘子噃、 啊。 你话 Ringo 中意食啊嘛？不过我买唔到咩粉红色。 嗱，家姐，我哋揾咗好耐嘅，揾嚟揾去揾唔到。我话同老豆行匀成个油麻地果栏，我连九龙城都行埋啊！一样都揾唔到啊！ 梗系揾唔到啦，我系话士多啤梨啊嘛， 哦、 粉红色嘅士多啤梨啊嘛，仲、有啊，边有粉红色嘅车厘子噶？死蠢！哎呀，你哋两个大又系咁，细又系咁嘅，成世人都乌当当咁样噶。哎呀，你瞓醒未啊？ 嗱，家姐，家姐。你话我好啦，你唔好连老豆都话埋啊！你可唔可以好过分噶？ 讲下啫。 喂，咁系啊嘛，叫你做丁师咁多嘢嘅话，你都搞唔掂嘅。如果老豆醒嘅，就唔使成世挨雷仔住公屋啦。系我自己出嚟做嘢，我先供到第一层楼咋，唔系咩？ 好巴闭咩？首期啊，咪老豆冇老豆帮你俾嘅，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 老豆啊，喺度讲乜嘢啊？冇搞错啊！ 嚟探下家姐咁多嘢嘈嘅，走啦走啦，我有啲头痛啊，走啦走啦 喂，你走还走啊？你攞埋啲车厘子走啊吓！我同阿祖咧唔食嘅，我哋你攞走佢啦。 老婆翻嚟啦，咦？门口咁多鞋，系咪爹哋嚟咗啊？ 阿祖啊，老豆啦，佢哋摆低咗嘢就走咗啦。 吓，入场嚟到做咩咁快走啊？食埋饭先啦。 佢话佢唔得闲。 其实。 嗱、家姐，我啊真系仲有嘢做，有冇行先啦？啲车厘子咧，我同老豆都唔会拎走噶啦，拎嚟拎去贪得意咩？ 攞走啦！ 攞走乜嘢啊？睇过啊？哇，车厘子嚟、啊！咦，爹哋，你买过嚟噶？ 系、啊、 粒试下先。 老豆买嚟嘅、甜嘅又几靓啊！嗬，阿祖系咪啊？ 哇，真系好甜、啊，正啊， 好嘢嚟噶。 老豆知道你中意食，佢话特登咧去油麻地果栏买嘅。 哇，正啊！哇，一定好贵噶啦，买咗几多少钱？我俾翻钱。 哎呀，得啦，小意思。头先咧，我都话俾翻老豆嘅。 系啦， 老豆话唔使啊，嗬。 系啊， 系啊，得噶啦，坐啦。 我唔坐啦，走啦。 叫你坐就坐啦。 哦，咁啊， 家姐，家姐， 坐阵啦， 家姐姐夫。我话仲有嘢做啦，我话唔错啦，我先走先啦。 喂，星期六仲要开工，食埋饭先啦。 唔食啦，赶住走啊！啊，老豆，我走啦，你今个行啊？ 好咯，好咯，我 爹哋爹哋，你咪留低喺度食饭咯。话时话，我真系好耐冇试过我哋嘅隐世大厨嘅手势、 哦， 最多嗱，我今晚车你翻屋企，好唔好？ 哦，我都想见阿 Ringo 仔。 哇，佢依家学紧啊，跆拳道好大只，就嚟高过我噶啦。 系咁啊，叻仔啊！ 边有 有咁夸张啊？先至话学咗两堂啫嘛。 嗱，你哋慢慢倾下，我走先啦，拜拜啊。 啊，拜拜拜拜，好。诶，我打电话叫阿成去海鲜档买啲海鲜，我想试下爹哋嘅辣手好戏、啊。 哎，好啊，炒蟹嘛，桥底炒辣蟹。我最近试咗啲新煮法，嗱，一阵间试过话俾我听好唔好吓、 啊？哇，咁啊真系要试真下。哇，好香、啊，一定够晒镬气啊！正，好，等我拣定啲靓酒先。老婆，我去拣酒啊 好好，我去厨房度睇下老豆搞咩先啊！哇，老豆啊，搞咩啊？ 哦，你老公阿祖话要食嗰啲桥底炒辣，都得噶啦，摆晒出嚟啦吓。 哇，真系唔得，好重口。唔好咁劲得唔得啊？阿祖个胃咧，其实真系唔食得太辣嘅。老豆啊，你咁大个人啊，你又同佢癫嘅吓？我真系俾你激死啊！ 咁系佢头先话想食，咁我咪整咯。其实我个头仲痛紧，咁咪唉，咁你整完 痛你就唔好嚟啦吓。你唔好啦，又整个楚楚可怜嘅样咁样，一阵阿祖睇到又话我激你啦。 唉，咁你而家咁点咧？ 我怕咗你 啊！你求求其其，你快快脆脆兜两下好冇？我真系好浸一啲，哇啲咁嘅辣味，我一阵间咧，我听嗰啲地毡我吸晒嗰阵油烟味，我多得你唔少。 啊，出去啦，出去啦，唔好阻住晒吓。 我闩埋道门噶咯，你得唔得啊？ 得啦，你出去啦，出去啦。 哎呀，你嗱你话得啊！ 唉，哎呀，真系乜都睇唔到，我真系好大烟啊！哎呀，唉，我出翻去唞一唞，道门开唔到嘅，喂，道门开唔到嘅，有冇人啊？猴仔，阿慧啊，喂，点解道门开唔到噶？喂，开门俾我啊！有冇人啊？ 窗边的灰尘，墙角里的裂痕。藏着互相慰问，某些体贴关心，开心一家人，烦恼也许自寻，纵有长长路的阻隔，其实分不开远近。无论我要再到哪里，心中只会更加想你。在哪里都想起你是这心，缘分能在这里将心拉近，能在这日可以跟你同行，别当没发生。贫困内每日也在工作，带着遗憾，像个冰冷猎人走近，从不带一点爱心，没有以往的开心。碰上每阵风雨也是缘分，像要等到一切终于失去，才明白最重要是你共我一家人。窗边的灰尘，墙角里的裂痕，藏着互相慰问，某些体贴关心，开心一家人，烦恼也去自寻，纵有长长路的阻隔，其实分不开远近。无论我要再到哪里，心中只会更加想你，在哪里都想起你是这心， 缘分能在这里将心拉近，能在这日可以跟你同行，别当没发生。人群内每日也在工作，带着遗憾，像个冰冷猎人走近，从不带一点爱心，没有以往的开心。碰上每阵风雨也是缘分，像要等到一切终于失去，才明白最重要是你共我一家人，才明白最重要是你共我一家人， 最重要是一家人互相爱护。呢、這个故事 好喜 欢 呢一 个 角色，佢哋哎呀攞翻去啦！ 贪小便宜啊！哎、需要嘅就叫佢叫老豆过嚟，需要嘅就叫佢唔好嚟。 cancel 故事发展如何？留意啦！啊 ，OK， 听日 多谢多 谢， 好，我哋听日继续星期三， 冇错啦，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